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 我发觉咧，开始即系做得太多 live 咧，就冇乜反应啦，大家滑咗眼啦。因为而家开始咗几耐啊？两分几钟啊？已经三分钟啊？已经冇人入嚟啦。咁啊，慢慢调节下啦，唔紧要啦，得十个人啫，即系已经嗱、啊，不如咁啦，我就头先挂住开 page 嘛，开一个题目咧，就唔记得攞嘢饮。監製又唔喺度，你等等先，攞杯嘢飲先。不过话时话，即系如果仲系咁多 live 嘅日子都唔会好多嘅，我相信，即系除非长期都失业啦，即系接唔到嘢做咁啊，焗住系唔系都开下 live 咁样抒发下感情嘅啫，咁啊呢个亦都好正常嘅。边个嚟咗先？ Huge Man, Ultramanxo 96 Hello， 又见啦 ，Owen Willie 探长，监制， 喂 ，Hi， 猫咪，大家好 ，Eddie， 最少还有我， 喂 ，Hello，Eddie，Hello 探长， 喂 ，Hello， 喂 ，Eddie Sir， 你知唔知咧？呢几日我疯狂咁样发咗癫咁样咧，连续三日都做咗四个 live， 因为实在多数都喺屋企，冇出到街。咁同埋呢几日就真系好多感受，同埋即系大时代，即系大时代啊！即系太多嘢变化啦，呢几日实在又六四啦。咦，话做咩 open new 又无端端 cut 咗你嗰个嘢啦？未读得切，咁奇怪。 Phil Tech Chow Hello 探长 ，message retracted。Terry 仲大家好。 喂 ，Hello， 点解无端端 cut 咗你自己一句办公手啊？我睇唔切添，不过唔紧要啦，你唔想俾人睇就唔好专登读啦。睇下翻唔翻到转头先。 Eddie， 我知啦，我无时间睇你 live。Running Mouse 系大家好，周末愉快。 喂，预咩快啊？即系周末同埋周日，记住出嚟。周日啦，周末就记住翻去瞓觉，养足精神，搵热水浸下脚，饮多啲水。即系总之最好状态，同佢挨好多钟嘅翻钟，因为好多传闻咧就讲紧不过呢啲传闻系例牌产生嘅，即系例如而家大家即系香港市民对政府好唔即系互相唔信任嘅，即系亦都好多阴谋论咧话差人会用水炮车啊，又甚至乎会渗入一啲国安啊，甚至黑社会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咧唔系捏造或者唔系精神分裂。或者不是思觉失调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在散运的时候大家都见识过的了，甚至乎我亲眼见到有两个后生仔戴着口罩，这样即是四眼鸡丁来的，不是啲大只凶神恶煞或者国安或者公安这样的，是拎一袋嘢，一袋那些脚架袋那么大的嘢，那个大少少，即是类似去健身的袋，就摆了在那个咩广场啊，叫做我哋叫人民广场嗰、那个花槽嗰度嘅。咁我开头咦哇劲喎咁样，跟住好快呢就有嗰啲警察即刻报警。咁即係呢啲係发生过晒㗎啦。 咁可能有啲人就 miss 咗呢一 part 啦，或者记忆唔到啦咁样。咁另外阿 Eddie Sir 咧，即系其实琴日嘅晏昼咧，如果你喺度一齐参与，甚至乎 phone in 咧，咁更加精彩啦。因为前诶琴日嘅晏昼咧就揾咗王 Sir 啊，唔知道你识唔识佢嘅，即系前做记者啦。咁另外 Gary Kwan 咁佢带王 Sir 上嚟，即系佢啱啱录完节目，咁顺便探班式咁样又做一个无期嘅狗吹无期嘅一个节目啦。咁咧就上咗嚟一齐狗吹，就日头嘅。咁我发觉哇，原来咧晏昼做live 咧人数系唔比平时夜晚少嘅。咁于是乎咧就令我谂起咧，喂，假如如果 Eddie Sir 惊夜嘅话咧，你随时日头，即系你边日得闲嘅就再约睇下我又 O 唔 OK？ 因为呢排我都比较得闲嘅，咁可能游完行第日你可以过嚟做个 live 啊，咁样都欢迎嘅。咁啊睇下你几时得闲啦。而家即公开邀请 Eddie Sir 上嚟，可以开下麦啦。 Derek Lee 探长，我终于可以听 live 啦。 Eddie， 多谢你啊！ 水炮车就一定无，因为未试好，冇得用。Derek Lee， 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Derek。 Sam Kong， Hi 探长 ，Hello， 大家好。阿温雷唔好意思写错字，我赞 Ready， 好一句至少还有我。感谢 Eddie 无 先期。 系无先期系咩意思啊？即系冇阴谋嘅意思系咪？我都系估噶咋，所以。麻烦大家写成句嘢啊，因为我真系估唔到啊。有时如果太多话题嘅话 ，Eddie 五王 Sir 介绍花家姐俾我的，不过我同黄子辉唔系几啱啲。鲍运会昨天有睇，精彩双人行。Susan Kong Hi 监制好 ，Eddie 五应该冇问题。 哦，好啊，咁你揾我啊，即系边日你得嘅话，咁啊 Eddie Sir 就话我都识阿王 Sir 嘅，不过同佢唔系好啱 key。其实我觉得啊，人人都有少少。未必相同嘅意见嘅，咁即係我讲我啊，即係就算佢对一传媒嗰个睇法同我好唔同嘅，因为我听过佢有一次讲一传媒定唔知一周刊定係苹果卖俾王浩嗰个集团呢，即係嗰、那个即係佢都係 keeper 嚟嘅啫，即係中共嘅 keeper， 嗰个叫咩报呢，嗰、那个Metro 啊，即係嗰单嘢呢，佢就喺度系咁铲苹果咧，铲黎智英个集团咯，我唔知苹果定一周刊啦。咁咧就话佢对以前嗰啲啲记者采访过嘅人嘅私隐系完全系泄露咗，系好唔负责任嘅。咁但系佢又冇一个肯定嘅证据咧，话佢卖嗰啲嗰个一周刊俾 Metro 嘅时候。包唔包埋嗰啲咁嘅以前揾过嗰啲料或者嗰啲文件呢，咁样喺未有即係呢啲具体实际嘅证据之下呢，就假定呢苹果一定会出卖晒以前啲记者同埋啲线人同埋嗰啲被访问嘅被访者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㗎，即係呢啲通常都係即係我大胆讲句，呢啲都係可能有少少私怨上身，咁所以呢就假定苹果卖个周刊嘅时候咧，就会卖埋啲线人嗰啲资料俾人哋咁样。咁于是乎，我琴日我都有直接问佢咧，究竟你系咪喺某几间传媒服务过咧？因为可能服务过就容易有牙齿印啦。因为香港人又好少有啲譬如我喺东方做嘅，我净系听个老板讲，咁啊私底下未必会争个苹果，因为你都想你冇喺东方做嘅时候，苹果会请你噶嘛，或者你冇喺苹果做，东方会请你噶嘛。咁我觉得打工者嘅心态呢就唔会咁样嘅，咁但係可能就你正正就做过一传媒，可能受到啲好奇怪嘅经历啦，咁样即係佢冇讲到啦，同埋问咗佢咁样，咁啊就係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认为呢同佢唔啱 key， 即係我啊，我讲唔係讲人哋啊，即係唔啱 key 都可以有讨论空间，我就反而呢咁样觉得仲多火花，仲突破到互相嘅盲抢添，我觉得我认为係咁啊 Eddie Sir。 WK 副长无在城制 live， 好忙碌而边听 LG5 无阴谋才怪，老共的手法只系一套。WK 副都系支持探长 ，thank you。 叔叔大家好 ，Vivian W 迷人微笑的表情。 咦， 酒杯 Eddie 五一传媒单影我听过，黄生算是老布人。 是没错。咁就係咁樣囉，我覺得即係牙齒恩實有㗎啦，就算父子之間都會有啲即係有啲，尤其是好 close 嘅人呢，就會更加了解對方有啲咩不時咁樣。咁唔奇嘅，即係呢啲嘢經常會發生嘅。 Andy 唔有機會試試、 哦、 Wingley 係老探。 喂 ,Hello, Wingley。咦 ,Wingley, 喔、哦、成日都以為嗰個添。我知唔係㗎啦應該。咁呢仲有係WK3, 我建議你呢就聽嗰邊啦，因為即係我都係講嚟講去都係6月9號嘅啫。咁同埋我之前如果你有聽我都講過，因為今日我想講嘅嘢㗎啦咁樣。咁所以長毛應該就好聽啲嘅，我諗唔知呢，即係我覺得兩邊聽呢即係、就是、兩敗俱傷嘅，即係我就唔係嗰啲能夠同時聽到兩個唔同嘅 input 嘅人嚟嘅，咁可能你得都唔定嘅，因為我好衰，我聽嘢又好睇書又好咧，我聽完我真係會諗嘅，即係我真係要諗到，即係個 response， 即係唔係對答嗰種 response， 即係我係會聽嗰啲人講乜，我先至即係聽得過癮嘅。咁假若兩邊都有一個兩個唔同嘅資訊呢，甚至乎一樣大家講嘅嘢唔同呢，我都只可以聽到一方面，又唔能夠同時兩方面兼夾，可能兩方面都聽唔到嘅。咁所以我建議你都係聽成寨啦。 Andy 唔多謝你的邀請。 喂， 唔好咁講，應該係聽呢邊重溫那邊。 嗯 ,ok, 啦咁就果斷啲囉，因為兩邊都聽是真是兩敗俱傷的，即是等於看翻版碟一樣而已，即明明套戲拍得很漂亮，音效很好，那你又走去看一些大陸的 VCD 呢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你看到一半又回轉頭，又聽不到講什麼字幕，就亂鳩咁譯啊，那就是得不償失的，那就直接令到你覺得看那套戲是不好看的，即是這個純粹我的經驗來的。咦，那現在過了55人了，要多久啊，看先統計一下啫 ,14 分鐘，即係嗱，平時15分鐘過50人，其實又後勁又差唔多。咁呢就好啦，咁我就頭先講嗰一傳媒呢，咁講嘅黎智英呢，咁我上次嗰即係嗰個 live 呢，就有人同我講，即係有位網台嘅朋友叫做Edmund 姓咩嘅呢，姓劉嘅，即係匪類監察院嗰個 Edmund。咁呢佢又推介我聽黎智英有个做一个节目嘅嘉宾嘅，就係、是、嘅细说中南海嗰、那个节目里面，佢关于呼吁人哋去游行嗰个理由啊，係好佢话好有意思咁样。咁呢问我睇下可唔可以整啲片出嚟，即係令到嗰段声音可以 forward 咗啊。咁但係呢，由於我嘅不才呢，我用咗我自己鍾意嘅風格同埋好慳時間好快搞掂嘅一個方法呢，即係我用咗可能九個字就將佢一段片剪到好 tight 呀。咁因為視像嚟嘅，咁如果你視像夾硬剪到好 tight 呢，跳得好勁，咁於是乎呢，我就唔用返嗰個畫面，我就用咗黎智英開頭啱啱蘋果日報嗰個電視廣告，即係講緊嚟都20年前啦，係咪二十几年前，咁用返嗰个广告嗰个片，因为唯一黎智英粉墨登场嘅就应该系嗰个片段啦。咁我亦都有个意思呢，就觉得即系肥佬呢当时入咗传媒，即系做咗传媒之后，即系第二个发迹啦，即系第一个发迹就系 Giordano， 第二个传媒发迹呢就系苹果日报啦。咁当时系对佢嚟讲一个里程碑嚟嘅，亦佢去到今日讲呢一番说话呢，即係覺得特別有感觸啊！即係香港就係因為有咗呢啲咁嘅咁所謂挖眾取寵同埋咁積極同埋咁進取嘅一啲傳媒啦，例如用曬全彩色啊，用漫畫後來同埋動畫啊，即係突破曬一般嘅老報人嘅嗰種對睇報紙嗰種觀念。當然亦都俾人拆爆啦，又話佢冇嚟正經啊，時事娛樂化。咁样即係有好多唔好嘅声誉嘅，当时喺佢嘅报业里面。咁但係呢买佢报纸嘅，买周刊嘅最实际啦。咁佢的确突破咗大家睇报纸嘅习惯啦，同埋 出报即系报业嘅文化啦，咁样。譬如你睇你听黄毓民咁样，佢都系老报人嚟噶嘛，即系以前做开好多其他报纸，又话佢诲人诲道咁嗰啲咧，又话即系话佢影响晒成个生态，包括琴日王 Sir 都觉得，自从有咗一传媒之后咧，即系令到成个成个社会好沦陷啊、堕落啊咁样，即系呢啲系佢哋嘅认为嚟嘅。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报人，或者作为一个道德高企嘅一个从业员，咁见到苹果嘅行径咧，就应该都好多人都秒佢嘅，即系例如佢依家琴日阿王 Sir 话苹果系收钱抹黑人嘅咁样，即系佢硬框框咁样，即系实实似咁讲，我都唔信系假嘅。咁咁调翻转讲啊，中国人最叻臭虫论噶啦。咁你估东方有冇咁做咧？咁样我又唔讲佢话，唔敢话佢有，又唔敢话佢冇，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咁啊，真系靠大家判断下啦。咁但系事实上嚟讲，有苹果日报之后，就令到更加多人去追求真相。呢、這个即系多咗一个途径去追求真相。咁譬如琴日同阿王 Sir 讲紧话，其实娱乐圈好多人留意娱乐版都系追个梦嘅啫。你何苦走去将踢爆呢？即系譬如话人偷食啊，揭人哋秘闻有个仔啊，又揭人哋原来有两个老婆啊，咁嗰啲又何苦呢？咁佢讲得都冇错嘅。咁但系唔系净系中意听呢、這个，即系中意追梦嗰班人以外嘅嗰、那个先系 market 啫嘛。呢个社会好多人睇报纸睇唔同嘅嘢嘅。咁我觉得黎智英搞呢个报业只系开拓咗一般嗰啲睇开报纸、睇开姊妹、睇开几夫人信箱、睇开金电视，或者追开阿肥肥都有 fans 嘅，或者追开汪明荃嗰班人以外嘅一啲趣味嚟啫。咁只不过佢哋喺惯嗰个圈里面揾食，或者佢哋习惯咗个生态嘅时候，当个生态有正面嘅变化嘅时候，咁佢哋就觉得哇，简直系道德沦亡啊咁样。因为以前其实仲道德沦亡嘅，我认为啊，点解咁讲咧？即系当明报周刊啊，或者旧嘅东方日报，即系旧嗰扎报人去处理一啲娱乐圈嘅黑社会嘅报道嚟讲咧，咁咧多数咧都唔会提呢样嘢嘅，因为咧正如阿王 Sir 话斋，派利是嘅嘛，喂大佬，派利是你仲咁讲嘅话，咪即系吃内扒外咯，咁啊真系抵俾人打嘅，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就范嘅，因为佢哋觉得。哦，反正嗰啲观众都系追梦嘅啫，咁样咁 OK 嘅，咁讲法完全系正常嘅。咁只不过当时我亦都记得咧，有啲记者咧就唔想行呢条 trend 嘅，即系唔想收咗你嗰啲利是，我就唔想讲嘢嘅。即系有啲好有火，或者啱啱新入行，或者觉得记者有一个西方概念就系无冕天使，就系负责咧帮社会揭露一啲。鲜为人知嘅一啲真相嘅，咁有呢啲人入咗行噶嘛？当时未有咯，有一传媒啦，我记得，因为嗰时八几年，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呢、這个海悦酒店啊，嗰阵时叫做即系而家嘅 I Square 嗰间酒店饮下午茶嘅时候咧，咁啊倾开即系同啲长辈啦，佢话你知唔知呢间酒店好劲啊？有单嘢咧，有个记者啊喺度俾人买空啊，唔知俾人劈咗几刀啊咁样。咁跟住另外一个 uncle 就话：点知劈几刀啊？就算唔劈几刀啊，有一个唔知暴露边个一个老嘢功夫界嘅老嘢沟咗一条廿岁嘅靓妹报道呢篇新闻咋？嗰、那个记者啊，俾佢咬断咗手指啊，走去影佢相咁样。哇，几啊！即系听到都恐怖啊！谂下系咪？即系你认为一个娱乐圈咧，即系有恶势力、有权有势嘅人。可以逼到一个小生咧，即系同一个肥婆走去生个仔嘅，即系呢啲咁嘅嘢都发生到嘅。点解咧？就系当时只手遮天咯，即系有啲有势力嘅人介入咗娱乐圈之后，佢可以做乜都得咯。即系例如又系强奸事件啦，就系大家听唔少啦。即系咪真系咪假？我直头系当娱乐新闻咁讲啊。即系话咧，有啲女星被奸之后咧就会自杀啦。有啲女星被奸之后咧，几十年之后 short 咗啦，跟住死埋啦。最近咁又或者咧，有啲恶势力嘅入咗娱乐圈之后咧，有啲明明都唔达标、唔够班、讲嘢把声都难听嘅，走去唱歌又卖爆晒啲碟啦。 即系我哋以前嘅香港咪要叹呢啲咁嘅嘢咯，因为佢只手遮天咗，喺娱乐圈度做咩都得嘅咁样。咁但系有一传媒就唔同咯，即系呢个纯粹系辩论嚟嘅啫。即系所有嗰啲秘闻啊，嗰、那个人喺镜头面前大仁大义啊，天使一般讲埋啲嘢咧，又话信佛又成啊咁嗰啲，啊吓吓俾人踢爆晒。我作为观众，我觉得真系好爽、啊，不如投下票啊，为大家。即系觉得咧啊，你中意以前嘅娱乐圈多啲啊，抑或中意而家嘅娱乐圈多啲咧？咁样或者有或者具体啲嚟讲，即系好似新约圣经同旧约圣经咁啊，即系一传媒后嘅娱乐圈，定一传媒前嘅娱乐圈？不如大家俾啲意见啦，因为我连戏讲咗好多，好颈渴。 Ultraman 数九十六未确认，我有个麻吉三粒化合和星期日水车会洗街，谂人唔知系唔系点救我，我剩下香港家人全总动员出去， 多 谢 你 啊，九千五百二十七，大家好，迟到 J J Lunch 老探，我今日听日放假，今晚撑全晚， 喂真系多谢你啊，咁你今日听日放假，星期日有冇假放咧？我想知道。咁星期日咧，真系我觉得你只要即系唔系有啲咩特别嘅丧事啊咁嗰啲咧，都应该去撑场啦。因为我觉得你喺个煲里面咧，一只蟹又好，一只青蛙又好，即系你唔用尽力弹出嚟咧，你真系就一镬熟噶啦。 Eddie， 探长，而家边有娱乐圈？鲍永雷每个人都有背景，难处为稳食，各类人际关系各有各难处是有的。黎生讲的心里话，关心香港及世界大事，这条恶法是没有人接受的。 嗯，冇错啊，系阿、啊、Owen 咧，你就话阿、啊、黎生讲嗰啲系咩啊？黎生讲嘅咩系真心话啊咁样，咁咧好多人可能而家有入嚟 live 嘅朋友咧，就未必知道黎生讲过啲乜嘅，咁唔知咧有冇人睇过我 post 嗰条阿黎生嗰条片咧？因为头先我又讲到一半咧，唔知点解即系个心散咗滞咧，有冇讲埋落去？因为 Edmund Low 咧就叫我整咗嗰条片，咁我话自己不才咩原因咧？就系佢叫我整完一条片咧，我 forward 翻俾佢咧。佢竟然冇 share 翻出嚟，咁好明显啦。即系有时朋友嘅嘢唔使直接话，喂，即系佢又唔够胆点啊，喂，我唔想咁剪，我想剪到波澜壮阔咁样，有一百万人喺街嗰个镜头，同埋啲音乐咧顶到拱到巅峰咁样。咁但系我又唔想嘥咁多时间做呢样嘢，即系总之我嗰个信息清清楚楚。咁可能佢期望就即系比我期望可能高咗高咗少少。咁于是乎咧，我 send 一条片俾佢咧，佢就系俾咗个心。up 之后咧，自己都冇 share 到咁样，咁唔紧要啦，即系我自己 share 咪得咯，即系我觉得最紧要量力而为咯，即系剪咁，即系唔知啊，即系总之我觉得快就紧要啲，因为剩翻两日时间，听日后日就要出街游行啦。咁啊，另外我想同大家讲讲咧，我晏昼咧就去咗 Uniqlo 买一件白 T 啊，因为我冇一件白 T 系着得出街嘅，因为我已经好多年冇着白 T 啦。咁咧就唯一一件咧就上次唔知去 YouTube 嗰、那个即系啲 YouTuber 有 conference 嘅，我唔记得具体叫咩 Creative Lab 啊。咁咧就送咗件白 T 俾我啦，我就攞咗嚟瞓觉着嘅。咁瞓觉着嗰啲衫零舍残嘅，咁啊冇理由拎件黄揿揿嘅 T 出去游行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就买一件49蚊嘅白 T 咯。咁希望大家醒起就快啲。搵返件白色 T 恤啦，如果呢太耐冇着嘅话，好似我咁去 Uniqlo 呢就买件49蚊嘅最平㗎啦。咁 typical 嗰啲呢就144蚊就有 polo 有剩嘅。咁我揀件最平嘅，因为平时我唔着白 T。因为好多年嚟呢我着白 T 都好难睇嘅。因为一个啤梨型身形嘅人呢着白 T 好肉酸㗎。因为就好阔啤啤咁样，因为人就生得唔高，再着件阔啤啤过长嘅 T 呢就好核突嘅，好咧啡漏泡嘅。咁啊，而家脂整啊嘛，年纪大咗，可能啲男性荷尔蒙低翻少少，开始脂整咧。咁咧，于是乎又买一件细码嘅，就希望即系而家先够胆着啊。其实，因为而家肚腩冇咁大咧，咁就应该好啲嘅咁样。 即系知整啲啦。咁如果大家都好似我咁嘅话咧，就可以买件49蚊嘅平平地咁着一镬半镬，跟住嚟做底衫或者瞓觉着，咁都 OK 嘅，唔好嘥咁多钱。咁但系记住，点解要着白 T 咧？因为有传闻话咧，就系着件白 T 就可以防止一啲着黑 T 走去搞事嗰啲人。咁唔知道犯罪心理学有冇人读过咧？系咪究竟出嚟做嘢心虚嘅人最中意着黑 T 嘅咧？有冇人答到我啊？请问，因为我就印象中咧。我好中意睇 YouTube 嘅其中一个系列咧，就系、是、caught on CCTV， 咩 caught on tape CCTV 呢几个 keyword 咧，就系即系话咧啲 CCTV 拍到啲人暗砍做咗啲咩，我好中意睇嘅，因为我个人可能好奇又中意揭秘咁样，咁我发觉咧真系俾 CCTV 拍到走去做嘢嗰啲人咧，全部都系着深色 T 或者黑 T 嘅。同埋戴口罩咯，同埋戴顶 cap 帽咯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呢个传闻都唔会话假得晒嘅，即系大家着白 T 咧就系若对抗黑势力咁样几个意思啦。咁另外咧，我头先讲肥佬咧条片咧，假若咧有人冇睇过嘅时候咧，就而家我放一次啦，因为我预备咗俾大家嘅，咁好啦，预备放片咯。 我就希望而家听睇住呢个节目嘅，你哋可以真系去话俾你哋嘅朋友亲戚听。如果我哋香港人今次真系每个人为最后呢一个抗争负少少责任，对香港付出少少你哋嘅良知，对香港付出少少你对香港咁多年嚟嘅感恩，行出嚟，勇敢行出嚟。如果我哋真系有100多万人行出嚟咧，呢单嘢，如果你每个人斋3个钟就可以救咗香港，我觉得你问心无愧要做呢样嘢噶。香港呢几十年，我哋得到好多好处噶。就算对呢个地方嘅感恩，我哋报恩都好，我哋都要俾呢3个钟头出嚟。我哋唯一嘅力量系人民嘅力量。如果我哋作为人民，我哋都唔珍惜呢个地方去嘥3个钟头咧，我觉得真系对唔得自己住。 就是这样了，开头我唔记得拱个 volume 系咪细声一滞咧，唔紧要啦。如果听唔到讲咪唔紧要，入翻我个 page 嗰度就可以睇翻一次噶啦。咁咧个 page 系咩咧？就系你大家嘅画面嘅左下角呢度有个 like 字呢度，咁咧就系我个 Facebook 嘅 page 嚟嘅。大家 like 埋咧，或者喺嗰度可以揾到呢条片可以睇到嘅。咁啊，再翻睇咯，唔会再播噶啦。咁话突然间好多人留言啦，系咪 delay 到好交关呢？因为我讲娱乐圈嗰样嘢都冇乜人，冇乜人有意见咁，好似。 Derek， 呢星期日我约埋一班同事朋友一齐去。 好。 J Lance 星期日去咁。Terry 仲其实冇苹果，真系唔知咁捻黑暗。 系。 C 仲探长条片好好啊。 Thank you。 鲍恩雷可以重温这段片。西雪中南海， 系啊，冇错。 Ultraman 数96有睇。 哦 ，OK，thank you。 我收咗 Hedman Cloud 一条片， 哦， 多谢你啊。9527，我会着黑衫去，唔想俾水炮车射中变透明，惊恐嘅表情。Hildland， 冇错。乜嘢工作？有乜嘢工作服？红红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好。NG 五条片一样。 哦，睇我 share。 C 总南斯 page 点新闻开始做假新闻人，话港独组织学生动员星期日搞事，连头条同星岛都帮手传。 哦，就系呢条咯。 Black Lord， 嗰啲叫Black Block， 即系嗰啲韩国仔嗰啲口罩啊。系啊，原来呢两个。报纸有传到，咁我都系听有啲人讲啦，咁所以就系讲呢个消息嘅，应该系可唔可以 share 嗰个消息出嚟啊？思汤，即系你第一生有睇？ 鲍恩雷天气热着白似会冇咁热， 系 黑似吸热，又配合大会主题，我们会是光明一片。 哦，明白。Ultraman 数96 message automatically held for review。Hidden by stage view. View deleted message. Oman 是一种抗议游行活动中使用的战术，其特征是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服装。 即是怎样啊？游行中活动使用的战术， 我唔明你讲咩意思啊？我捞下先，等先，因为我要出翻啊 Ultraman 嗰条 message， 因为唔知 high 咗。 Ultraman 数96，好在你唔系系老麦黑鬼，我这边赖嘢，但又都系白色似飞松之类。 哦，哦，原来咁嘅。咁啊 ，Ultraman XO 96咧，佢就喺加州嗰边噶嘛 ，LA 系嘛，定系你可以搬咗啊？咁原来你嗰边咧做嘢嗰啲都系老麦，即系墨西哥人同埋黑人。咁啊，做嘢啊着白色 T 同埋背心啊。哦，原来咁嘅。咁所以系啦，嗰位朋友话着黑色惊俾人射到露点系嘛？咁啊，嗰位多谢你啊，59227。咁啊，除咗黑色都有好多选择，整件浅色啲或者碎花嗰啲，咁你睇唔到露点咯。 No Man 是一种抗议游行活动中使用的战术，其特征是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服装。 你讲 Ultraman 数96第一次被人 hide comment， 系喎、哦？点解咧？喂 ，No Man， 你系咪讲 Anonymous 啊？你系咪想讲？系、哦、Anonymous 咧？好似近来冇乜声气啊！即系曾经克林顿时代咧，即系 Donald Trump 未出嚟之前咧。就好活跃嘅，大家有冇印象啊？尤其是斯诺登变成大新闻啦，啊，今次嗰、那个咩奇嗰、那个阿桑奇啊，嗰单嘢好似完全 anonymous， 好似冇乜声气咁，即系冇咁高调啦。可能佢都仲有出嘅，因为我头先开播之前都睇过佢哋嘅网页，咁佢都系讲下啲全球气候啊，同埋讲Bilderberg 啦，唔知有冇人有睇 Bilderberg 嗰、那个嗰、那个高峰会啊，如果有可以俾少少留少少言啦，同埋有冇人唔知咩叫 Bilderberg 咧？ 是从 Facebook page 求验传媒有详尽资料。但你今天是大律师公会黑服游行，什么颜色是没问题的？ 今日系啦，终于。即系我琴日都讲过话，法律最黑暗嘅一天咧，即系原来同现实物理学都一样嘅，因为大家以为最黑嘅嘢就系墨啦、墨斗啦，又即系天鹅绒啦，呢啲系最黑嘅物体物料嚟噶嘛。咁早几年咧都有啲纳米技术咧就发明咗一种比天鹅绒黑500倍嘅物质嘅、哦。咁即系我觉得现实亦都一样嘅，真系。只要有共产党一日咧，即咩黑嘅嘢都会发生发展得一日千里嘅，真系。 市场大公网传制燃烧弹八街港独逃，周日重演占中点新闻。 哦 okay、 网传学动制燃烧弹逃6.9，重演占中星岛。网传69游行再搞占领学生动员图谋嘢，关注头条独家。网传69游行再搞占领学生动员图谋嘢，关注 Derek Lee 标特宝。哦Auntie 47大家好。 喂 ，Hello Auntie Four Cat， 你好啊，好耐冇见喎，你系咪早排嬲咗我，系 high 咗我嗰啲嗰类？因为你好似系城寨嗰边嗰啲粉丝嚟嘅，系咪？喂，咁咧仲有阿思汤啦，大公报嗰啲内容咧，其实点解嗰啲出呢个内容嗰啲咧唔报警咧？因为哇，如果又整燃烧弹，成个拉鸠佢啦嘛，冇戆鸠，仲等佢69。即系好蠢，即系啲人做嘢都做得蠢过人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哇出得报纸出得报道啊，咩啊？学动啊，学动系咩？即系学生行动咁样，就制燃烧弹，逃69重现。喂，你真系讲到实牙实齿咧，拉鸠佢啦嘛！即系仲登报纸，即警察登晒报纸，开晒口牌，你都唔拉佢。喂，整燃烧弹唔系求其度度都整到，唔系即系你屋企整危险噶。你又知道有啲咁嘅嘢，但系你又拉唔到，又即揸出口述。喂，但系最惨咧就系原来咧香港咧黄丝好蓝丝好咧，即系有人讲就有人信噶啦。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一颗心咁样，即系想追求民主自由都系冇用嘅，都仲要加埋你自己个独立思考先得嘅，即系。大公报咩人睇呢？左仔啦，或者嗰啲建制派嘅家属啦，或者一啲既得利益者，咁啊成日都要睇住睇下咩着数揾啦咁样。 咁佢哋可以唔用腦嘅，因為咧跟住支旗走。但一般社運即係會參與社運嘅人士咧，就唔好人哋講乜你都信。即係嗱，譬如講呢啲，假若調翻轉個陣營嘅話，我哋全對家或者全建制派做緊炸彈嘅，咁你唔好齋傳先得㗎。你傳之餘拉鳩佢啊嘛，揾人或者報警㗎嘛。即係如果真係傳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民主嘅未來嘅希望咧，都係要自己諗下嗰啲傳言係咪屬實，或者諗下傳言有冇可能發生。先至好決定同話好 share 出去咯，咁即係其實我調翻轉，我見到嗰啲對家啲人咁撚蠢咧，即係第時我哋呢邊陣營咧，就千祈唔好做翻同一樣嘢咯。即係例如有啲人傳呢個大聲公破產嘅，所以佢冇理由有錢打官司咁樣。喂，有冇人真係問過佢破產，或者有冇人查過佢破產咧？咁樣咁唔知點解又傳嘅咯，即係連網台 KOL 都照講嘅，真係得意。标达宝啊，冇错，标达宝。 Derek Lee 标达宝嘅开支系美国 CIA 负责嘅。Rachel Lau 究竟系东角道定维园草地？下开探长好，星期日几点开始 ？JP Glee 好明显吓鬼啦，会唔会今天连大法官都出来行？总之齐齐出来行就好了。六月九日记得出来行啊！是别中意肥佬嚟跳唔行嘅人收买屋企。D 镜鲍永雷星期日维园下午三点出发。 系维园草地、哦，答翻啊！Rachel 先，因为早排咧就好似同警方申请破裂定唔知有意见定唔知点样，就所以咧就民阵咧就索性咧就去咗东角道，因为唔使申请球场嘛。咁但系警察今日好似话唔系今日，即系上次佢哋再研究过咧，就俾佢喺草地嗰度开始。原因咧，我今日听警察嘅记者会咧。佢就係話咧，就擔心咧喺東角道出發嘅時候咧，喺 SoGo 出去軒尼斯道嘅過程咧，就有一段咧係截咗個軒尼斯道嘅東行線嘅。咁因為要過馬路過對面線啊嘛，咁所以咧就會另外影，即係會影響咗交通。咁所以咧就反對，即係就建議佢唔好喺嗰度出發啦。咁我想問啦，你喺球場出發，你咪又係要過去波斯富街嗰邊？你咪又要截一截条路过马路，即系佢其实鸠讲嘅就真系，咁唔通你就系喺球场，即系喺维园一出去就行一行就行西行线，咁样咪可以直去咯？但佢又唔系，佢要兜翻入去，即系总之都唔知做乜鸠嘅啲警察真系。咁啊 ，Derek Lee 咧话Bilderberg。个开支咧系由 CIA 负责，咁系咪真嘅咧？我真系唔敢讲，唔敢同你拗。咁我净系知佢喺欧洲度举行呢个峰会，咁唔知点解系 CIA 负责啲钱咧？咁样，如果你同我讲话听云海咧，就真系唔该晒啦。因为云海咧都系听嗰啲，即系都系睇翻阴谋论嗰啲书讲嘅啫。以我所知，咁啊，另外系啦，阿 Rachel 已经解答咗你啦，就系、是、东角道啦。咁啊。星期日几点开始啊？咦，我条片有写嘅，我都要记一记先。究竟系几时开始啊？有冇人答到啊？唔系三点就合三半行咩？哦，两点半就合，三点半出发咁样。啊，有人答到啦，我见到啦。三点出发，啊系啊，冇错。咁但系咧要有经验咧，三点都系出唔到发嘅。咁但系唔好因为咁大家斗眼咯。因为我就尽量选择会早少少去咯，因为你早少少。 如果草地爆晒咧，就要提早行噶啦，逼啲人今次。 哦。 系啊，佢话我。 佢话咯，系就好啦。因为咧，即系差佬咧，即系跌落地下揦翻炸沙啫。即系以前咧，阿秃鹰嘅时代咧，就成日都搞到你。即系行都唔往落为止啦，又周围兜啊，又成日截龙啊，又令到你鼓噪啊，令到你中暑啊咁样咧。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今次大家就唔使咁急嘅，即系我嗱，我就决定带张凳仔去咧。咁咧就佢一截龙啊，一唔俾过马路啊，就即刻坐啦。咁坐到佢话行得咪行咯，就唔好同佢咁急，即系唔好鼓噪啊，即系唔好系咁叫开路啊。 即係我覺得叫開路啲都係鬼嚟嘅，即係講笑啊！即係你叫乜鬼嘢啫？佢唔俾行咪唔好行住咯，咁啊咁快行到做乜啫？即係另外令到嗰段期間時間越長，影多啲越影越多啲，即係越影多啲相，有多啲人被影響到，咁樣先係遊行嘅目的啊嘛。咁所以我建議大家，不過我相信呢度啲人咧都冷靜嘅，即係唔會佢唔開路係咁嗌嘅，尤其是打鼓嗰啲咧，嗰啲牛精仔咧。系咁嗌开路开路开路开咩鬼嘢啫？佢唔俾你行，你咪唔好行，咪照坐咯。你赶时间咪走先咯。咁我系咁嘅态度啦，但系我影响唔到人啦。最可惜就系 多谢你啊！9527匹竟话中途插入会拉人， 唔系啩？冇咁讲。 47, 阿姐，我无嬲噶，只是年纪大，挨唔到夜又要早起身。跌亲脚受伤、 哎， 又做 紧 TMR， 发生好多事，根本无精力睇直播。但我有睇重温噶。市场维园草地集合，警察今日又叫人唔好中途插入，又话草地太多人会有危险，乜都佢哋讲晒。 好 似四七阿 J 九六因脚伤行不到太耐、 哦 okay ， 所以我只可以中途加入。 哦 okay、 大灯仔系我法宝之一。 哦，直头要啦。喂，咩叫做TNR 啊？请问系咪一啲疗程嚟啊，定系一啲手术嚟啊？我唔知啊，即系常识面去唔到呢度啊 ，sorry。咁啊，另外就系、是、阿、啊、多谢你啊，你系咪即系萧志荣咧？好似系哦。咁咧就你话黑警中途插入会拉人，系咪真噶？你唔好乱噏，我就听唔到你咁讲咯。 我叫人唔好， 佢叫人唔好啫嘛，系咯。咁咪叫就唔插噶啦咩？你望居噶，咁我过马路，我住喺嗰度，想过对面 seven 买嘢都唔俾咩唔通系咪先？咁咧就另外咧，今日个记者会都几好笑嘅。中间嗰条友咧个表情真系，如果大家想翻睇真系好捻正。咁左边嗰个细眼仔咧，即系李子雄嗰个咧就好冷静嘅。咁佢哋都戇鳩嘅，即系俾人问佢嘢问到口哑哑。中间嗰条友咦答唔到啦，咁但系左边嗰条友咧就杜李华咁样咧就逐样答嘅，都几好笑嘅，但系。答咗等于冇答嘅，即系例如问佢啊，咁草地场坐咗几多人啊，咁样成，咁即系其实主要系 challenge 佢咧，即系张相影到咁多，咁咧佢又报细数报三万几啦，咁但系啊，净系个草场咧，佢都话可以有三万人啊，咁样，咁佢答咩咧？佢话我都视乎咧，你企得疏同埋企得密嘅，同埋企同埋坐又唔同嘅，屌你老尾咩，大佬，你唔想答咪话我唔答啊，吹啊咁样咯，你或者答咗噶啦咁样。即系出粮俾你嗰啲先戇鳩啊！真系，即系你做呢个位喎，仲要 炮运路警方华东角道和百德新街过壁，话人应该会太多，就话改维园草地出发三点出发，申请团体就不上诉。佛山矿我一定波师傅街插入，年纪大。入维园辛苦 ，Eddie， 点唔信入维园一定插队，咁多次都系咁噶啦。 嗱，我认为咧，即系有时间嘅朋友咧，就如果你过早啲去到咧，咪入维园咯，因为嗰幅相都好劲嘅，即系都唔系少嘢嘅。咁咧，如果时间唔够或者啱啱好遇到，即系你听佢 up 三点钟就出发，三点先去嘅话咧，就系维园就真系好攞命嘅，因为你喺维园出边嘅只可以。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嗰班又赶时间，真係肥佬你话斋得三个钟㗎啫，咁样咁你咪试下插队囉，同埋挑战下警方囉，佢叫你唔好插你偏要插，睇下会唔会拉囉，我就觉得佢真係唔够胆拉啦。 陈 Jeff 插啦，使鬼理佢，好似四七 ,TMR 等于捕捉玉主放回流浪狗捕捉行动 ,5 我就一定去维园。 哦 ,ok, 我都唔好明喎、啊、你话即係 TRN, 就係捕捉住肉同放回，因、即係你係做呢啲义工定係你自发走去做呢啲义工啊，我唔好明。哦，我明啦，你话隻脚受伤就仲係去做呢啲嘢啊，咁你又几热心喎、啊。 J.P. 个连呢一周先维园起步都有派等出发。Derek Lee 我都会去维园。M.K. 门共产党好大，可能会派人去假扮游行人士搞事，去破坏游行人士的形象。 系啊，嗱呢样咧，其实佢咁样做咧，即系我哋呢啲游行人士咧，就梗系去神功护体咁啦。你拉唔到我哋嘅咁样。即系全部都系假嘅咁样，我睇得出嘅。咁但系共产党呢啲咁嘅行为咧，佢系纯粹咧都系利用翻佢哋嘅传媒嘅能力咧，就走去影翻一啲佢哋所谓嘅口实出嚟，影响啲海外嘅华人啦，影响啲咩都唔关心，净系睇大公民会嘅人啦咁样。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提防。咁同埋咧，即系希望大家嗰部手机就不离手，一路行一路揸住嚟影呢啲咁嘅情况。咁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其中一个好大嘅武器呢，就係、是、你部摄影机啦，或者你个手机个电个摄影机啦。咁好多时呢就係、是、靠一啲素人同埋靠一啲民众呢，就自发走去踢爆一啲啊 MK Moon 所讲嗰类咁嘅假游行人士啦。咁嗰啲 black block 嗰啲，即係黑口罩同埋黑 T 恤同埋戴黑帽嗰啲呢，就好高危嘅。咁因为尤其是大会呢讲到明今次着白衫呢，有啲人除了怕露点那些呢，就都应该不会穿黑衫的，就是防止这些东西发生。咁所以呢，今次这个六九游行呢，即是那个briefing 那个期太长，好长的关系呢，咁就令到大家有很多预备，同埋有很多讨论底下呢，就做世界都要有个计划㗎嘛。咁所以今次呢，我相信即是人数一来不会少，二来假若喺度问大家，游行完之后会唔会继续静坐呢，或者会唔会怕啰柚就走呢，即係唔係好似嗰啲本土派嗰啲咁嘅讲法啦，即係话第二日返工咁样行嚟有撚用咩，即係我绝对唔係咁意思，即係大家有冇时间喺度聚一聚众，令到政府压力更加大呢，或者逼到警方清场，而令到嗰、那个世界嗰个媒体更加丰富，即更加多资料去cover up 呢件事呢，咁样。咁佢掟出去弹咪走囉，即係嗱，我就预咗时间呢，就諗住继续留耐啲嘅。即係嗱，我唔会打算冲击，唔会打算爬墙，唔会打算打差佬，唔会打算封龙河道嘅，暂时。即係我都唔够胆啦，係咪？咁我亦都唔系鼓励大家做呢样嘢。但係你只係嘥三个钟以外，嘥多两个钟，令到警察冇得放工住，督多啲 OT 咁样 ，win-win 啫，系咪？咁所以我会咁样做咯。横掂我冇咩嘢讲。 On to 47 message retracted。 啲咩事 ？K 门共产党好多湿照，鲍恩会集合维园影那张相，是传出世界各地关注。两信往年六四晚会扮黑警都响天后玩嘢。星期日上乜照都出 ，Eddie in hello Eddie on to 47 hello Eddie sir M K 门共产党好识玩人性 ，Mandy Mac 香港现时好似仲未有艺人表态，除咗明哥、何韵诗、林夕 Eddie， 郑敬基、多谢你啊，9527楼上。郑建基夫妇表咗态、算唔算艺人？佛山矿王钟瑶有表态，拇指向上。Derek Lee 我要咗耐啲。 不过黄钟瑶嗰套六四嘅剧，即系嗰个微电影啊，定系嗰度，即系总之有套微电影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咁啊，黄钟瑶咧，我嗰阵时喺龙和道已经见到佢有份加入佢嗰个坐龙和道嘅。嘅行列噶啦，即系散运嘅长时间都喺度嘅。咁我当时已经觉得，哇！呢条友劲啊，即系佢当扎嘅当时系，即系康 HATV 佢系做主角噶嘛。咁同埋亦都签咗电影公司咧，即系呢啲系可敬嘅态度啦。即系因为你讲黄耀明同埋呢个何韵诗，我觉得佢哋即系我唔系唔欣赏佢啊，即系觉得佢哋系半推半就底下。因为他们的性倾向的团体都是那班人，而他们焗住要上这个车。你想想即是逆向思维。假若他们是同志但又不上那个车， 但是又要回去大陆做演唱会，他们一定是痛苦过、啊、不如上那辆车啦这样。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我所知何韵诗呢，即是十年前都是碌柒这样，见到人家社运都弹开那些人来的。咁后来咁样梗係好事啦，好人好事啦。咁但係某程度呢，佢哋係被逼要企埋喺我哋呢边嘅，我认为。咁兼夹係杜汶泽系咪同路人呢咁样。唔知呀，呢度冇人讲喎。咁佢呢个算唔算表态啫？杜汶泽更加明显呢，就係、是、咩人都闹就拿咗嘢。咁焗住俾人封杀咗之后呢，就我觉得佢绝对係焗住，因为咁啱识咗黄毓民，好彩啦咁样。咁呢唔知大家当唔当同路人啦。咁但我觉得喺个好大嘅 spectrum 里面呢，佢亦都系喺呢啲大是大非或者咁大镬嘅嘢嘅时候，咁我都当佢同路人嘅。咁毓民我都当嘅。毓民真系唔知呀，好神秘呀真系。我觉得佢睇下嗰个统战嗰个饼或者统战嗰个利益有几大先决定啦。咁但如果统战嗰个利益好大嘅话呢，佢真系返返中途政协嘅呢啲。真係啲枭雄嚟㗎嘛。咁所以即係呢个我个人嘅分析啫，即係得罪咗你心目中嘅偶像呢就唔好意思。咁我纯粹係我见到嘅又讲俾大家听啫。嗱，郑敬基又唔使讲啦，即係个个性油精嘅。咁同埋佢上晒岸，老豆大把钱。咁呢同埋佢又好憎返大陆嘅，即係佢都系四方西嚟嘅。咁所以变咗佢肯表态，我觉得好正常嘅。咁我当然都 respect 佢啦。因为有啲人有钱都唔嫌少㗎嘛，都死都要扑街咁扑上去拍戏呀、擦鞋呀、敬礼㗎嘛。咁所以呢几个艺人都可敬嘅，我认为係。咁仲有冇听到边个呢咁样。嗱，我哋唔好淨係听到呢啲会表态或者会高调出嚟反共或者反政府嘅艺人啦。咁不如大家睇下边啲艺人呢真係从来都唔返大陆做嘢而好低调。我觉得呢啲先係更加可敬。即係例如有一個我唔係好鍾意嘅藝人呢，聽講呢佢係從來都唔返大陸做嘢嘅，但佢又唔從來都唔社運嘅，咁好有自己個風格，同埋我覺得係有骨氣添啊。因為點會大陸唔搵你上去，香港會紅嘅？有冇人數得出邊個香港紅嘅藝人又係上個無線藝人而唔返大陸搵食嘅呢？有冇咁嘅見聞呢？唔知道。 Derek Lee 我预咗耐啲 ，Derek Lee 预咗星期日系俾呢个游行。蒋信旺做乜仲对啲艺人有期待？讲真，全香港人都一早企定晒两边噶啦。Mandy Mac 多谢资料， 咩资料啊？ 多谢你啊，9527 sorry， 刚揾翻报道求证。黑警长篇大论出口述呼吁人唔好插队，我误解咗意思。是由人大家好，愿九六顺利。Travis Sam 同意探长所讲，佢哋都系被逼上车。Jack Music MB 邓无色、黄宗尧不单表态，政见属激进果类。支持本文前说声旷大者明无止向上。 大者明呢他都不算是红的嘛。即是我觉得大者明的高峰呢就是今天看真啲嘅，即是不知道我觉得定是大白沙啦，不知道。那大家觉得大者明的大白沙红啲啊，又或今天看真啲红啲啊，不知道。那他这些叫做已经是低水流的，那就不奇啊，甚至乎在大陆没什么人找他上去。即是大陆呢，如果以大姐明的名气呢，他肯抛头露面或者肯出来 hea 呢或者肯 out low 呢就一定有 out low 的。那我当然是respect 他啦。那但仲有哪个是红的，而家仲有好多有 low 的但又冇上去的呢，数唔数出呢大家。同埋大姐明呢，我曾经拍过一套劇照呢叫《千年女妖》啊。我認識得佢啊，嗰陣時佢 OK 好玩嘅，即係佢幾好笑啊，同埋好幽默嘅個人講嘢都，咁我幾鍾意佢添嗰種。 校運會請大家星期日遊行，要有準備，最重要係飲品或水、濕毛巾、麵包之類，帶多件衫更換。Henry Kim 周潤發算不算沒上大陸任務表態？ 尹信宏有上 TVB 但冇翻大陆。郑裕玲 啊，心水清、啊，即系头先我所讲咧，其实我就即系唔系好中意郑裕玲呢个艺人，即系唔系个人啦、啊，即系佢一种演艺嘅方式啦、啊，天分啦、啊，同埋态度我冇讲啊，即系我就系讲佢作为一个艺人，我唔系太欣赏佢嘅。喂，但系佢真系好似冇翻大陆做嘢嘅、啊。都几佩服佢呢样嘢。咁除咗郑裕玲之外，仲有边个系冇翻大陆做嘢先？咁仲有头先阿 Owen Liu 咧 ，Owen Louis 唔系 Liu 啊 ，Louis。咁咧佢就提醒大家要准备饮品、食品同埋毛巾，同埋带多件衫去换咁样嘅。咁嗱，就多谢你提醒，同埋咧。大家接下龙啦，大家谂起啲咩可以贡献下，大家 brainstorming， 咁嗰日有啲咩带，或者有啲咩唔好带，或者有啲咩 idea 可以喺度讲下啦。难得仲有两日，系咪？咁有人话阿 Henry 话今日唔系周润发算唔算冇上大陆啊？周润发真系好似冇上大陆噶，因为佢上唔到噶啦已经，因为佢都曾经公开讲过对政府不满嘅嘢咧。你知好小气㗎嘛，香港呢边都。 MK, 原名人表态是好大压力的，一定会有人来找你，强于刘连红都要低头，永远星期日搭凳仔，死黑警唔开路，即坐低玩八路，斗天光滅七祸 ,Mandy Mac 可大退役 tape。白花油，再加风扇仔吹会凉。D Mandy Mac 仲有电芯。 啊，带尿袋啊！大家带多几个尿袋，因为影相又好，借俾侧边啲人都得嘅。咁啊，发挥翻雨伞嗰个精神啦。因为我好 amazing， 我见到我第一次见到有部机器咧，可以同时供应40个 USB 线俾人插电嘅。我见到啊，嗰阵时几劲。啲工業用嘅啦，我懷嗰個人咧係喺先達做嘅整機啊，咁嗰啲人嚟嘅，我發覺係，因為你接到批水貨咧出機嘅時候，你有啲人即刻試咧，即刻叉爆曬電嘅嘛，咁我懷疑係咁樣先有用啦，真係。 M K 满洲润发有拍大陆电影， 好似 四七 Adi 带充电器尿袋， 冇错， 多谢你啊！9527 message retracted Ultraman 数96100元，吹得 你做咩？ 有人会被禁。曾 Jeff 发电机，鲍恩会据我所知，周润发个人甚低调，或许星期日会俾个惊喜大家。 真唔使旨意啦，我觉得唔使旨意啊。即系佢好识玩嘅，因为佢系老油条、老江湖、老司机嚟噶嘛，佢点会呢咁高调嘅时候走出嚟啊？同埋大家要留意翻咧，即系嗱，又令到你唔开心，唔系几好啊？周润发出亲嚟行山，俾人撞到所谓嗰啲咩？嗰个叫咩啊？野捕咧，佢嗰排一定系有套新戏出咧，佢先好容易俾人野捕到嘅。咁啊，呢啲我心水清啦。咁大家可能觉得唔系啊，都唔系啊，都得嘅。咁但我觉得我几就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周润发呢排冇电影冇成咧，佢应该唔会呢啲咁高调嘅情况走出嚟嘅。嗱，如果大家见到佢影张相俾我睇咧，嗱，我真系即刻认衰仔，即刻认错。咁啊 ，Ultraman 咧，我想知咧，喂，你系咪揿错掣咧？即系我边度受得起你呢啲咁巨额嘅 sponsor 咧？因为我啲嘉宾咧，我有时请佢食饭，佢都唔去嘅。咁咧就我梗系唔系嫌多，但系只不过即系专登曲线咁样多谢你几镬啫。因为 Ultraman 嗰个银码咧冇 HK 嗰个字嘅，我几担心嘅都。或者系中联办派嚟嘅咧？但发电机唔系啩？ 曾 Jeff 发电机，鲍恩 啊，系、哦、有一个朋友咧，头先一路都等佢读完咧，我想起佢底嘅。嗱 ，Travis Sam， 好似未见过你喎，系咪？咁你同意我所讲 嗰啲艺人都系逼上车嘅，你有咩见解？你会觉得同意咧？你系咪都系呢行嘅人嚟嘅咧？平时啊斋听唔讲，定系第一次撞入嚟又咁巧听到咧？我想知道。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又系冇见过入嚟嘅，就系有位叫 Mandy 啊，定系唔知咩啊？系 Mandy 啊，系搵唔翻添。系啊 ，Mandy Mac， 好似未见过你嘅、哦。 多谢你啊，9527戴游水镜，近视就用有度数嘅、防止被射眼。Wing Lee 郑中基定郑敬基，多谢你啊，9527郑敬基。 郑敬基两公婆定系郑中基咧？唔知道、啊。郑敬基咧，唉、哎，唔知道、啊。哦，即系唔系郑中基。啊、因为郑敬基咧仲容易解释啦，即系郑中基如果出嚟，我就几 respect 佢嘅，因为钱唔怕多嘛。郑敬基咧就佢翻过嚟香港发展嘅，但系拗晒捞咧都系顶笼喺啲一百做到嘅啫。我嗰阵时见到嗱，我目测啊，纯粹系冇 bias 啊，咁所以咧佢放心喺加拿大咧继续咧讲乜都得嘅。 唔系 嘅， 佢喺香港噶啦， 梅一娜。哦，系咩？但系冇嘢做嘅，点解？唔怪得知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唔会列入我好 respect 嘅系列嘅咁样咯。咁同埋你谂下嗰阵时九十年代，若果唔系我以上所讲个娱乐圈个形势，根本郑敬基呢啲咁嘅呢一种咁独特嘅才艺嘅人咧，都几难有机会可以出到唱片同埋唱到歌嘅。我认为啊，同埋呢个高度。啊！嗰啲人都即系当时嘅环境好特别嘅，香港真系。 系啦，李大白生 ，Travis Sam 啊， 你得佢唔得啊，真系惨，公平。 我得我都唔得啊。 你都系咁上下高。 系啊。 Wing Lee 大白生 ，Travis Sam 以前我都有留过言， 哦、 因为多数分系藏度听，所以少留言。尹信旺已经谂唔到边个冇翻大陆了， 真系难 谂。几悲哀。Ultraman 数96，你懂的，哈哈。要讲嚟地，星期日试试去这边 L A 游行会自坏。 哦 ，OK， 咁你不如翻嚟啦。不过你又份工又弹唔开啊，可能。 叔叔酒杯敲钢琴，一曲走天涯。Mandy Mac 早两日直播，你都读过我啦，探长。 啊，系咩死啊？ 仲温多子，加油、 哦、！Thank you， 喂，对唔住啊，真系好似好生面口咁咯，硬系。即系你知道我年纪又唔细，即系 social 啊，真系俾面啦。走下钢琴一曲走天涯啊，好似唔止噶，但系都系一曲 One Hit Wonder 啦。咁我记得佢着嗰套衫咧，佢着嗰个唔知点解得五尺衫，就走去着个干湿褛咁样咧，就几独特嘅品味真系。个 肩膊好大 啊！个肩膊阔过。阔过一部49琴键嘅琴嘅咁样，都几独特噶啲品味真系。所以咧，美式足球啊，监制话，所以咧，即系呢种艺人咧，真系直接啲大话教好彩咯，我认为系。 Eddie， 又系休息的时间。 哦。 Travis 喂，好啦。 因为黄耀明同何韵诗觉得佢两句以往好似好少关心政治同发表政治见解。 哦哦，即系你都系心水清嘅啫，就唔系有啲咩秘闻咁样，系咯，即系有时个形势，即系我觉得有时好慨叹地咧，仲系到今日咧，都仲系包括我自己啊，即系有时为咗好容易咁样去将啲人分门别类咧，即系好多时都讲黄丝蓝丝咁样咧，咁我都眼见有好多同路人咧，去到黄丝带呢一边咧嘅人咧。佢都系因为咁啱识到 one friend， 同埋啊咁啱佢个生活圈或者男女朋友或者即系生活圈啦、啊，具体啲就系嗰班人就系黄丝咁被逼上咗车，但系佢行径咧系衰过蓝丝嘅，真系咁，所以即系我认为大家唔好唱首歌，你又觉得即系要将一个情绪啊，同埋将一个自己好想见到一个东西。投射咗喺嗰啲人嗰度咯，我觉得完全冇意思嘅。 又是即是当时吴以开希肥了都被人话嘅，即是何俊仁、李卓人肥了都被人话嘅，话佢肥紧晒肚肠咩满咩满满肚肥肠啊，即是我唔记得个 term 系咩，系咪咁讲啊？肚满肠肥啊，咁样即是猪翼鸡扒嗰啲 friend 啦，即是肚满肠肥，咁就觉得佢当年都唔捻系真噶啦，呢啲政棍嚟嘅咁样，我真系听过咁样讲。你叫佢再具体啲啊，究竟李卓人做咗啲咩啊，令咁憎啊咁样，又噏唔出个，就话佢唔知吞咗佢啲公款几万蚊咁样。但系佢嘅主席都出嚟解释咗咧，因为冇呢、這个香港冇呢、這个政党法嘅关系咧，佢哋啲钱如果摆喺嗰间有限公司咧，人哋捐到嘅钱翻嚟咧就要交咗税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將啲錢就分開嚟擺，咁令到咧唔使令到人哋捐咗啲錢咧就益咗政府。咁講到明，咁佢又唔係冇拎翻出嚟嘅，即係不停咁循環，吞咗之後又拎翻出嚟，吞咗之後拎翻出嚟嘅。咁但係咧，對某啲人嚟講咧，憎佢嘅原因可能就係因為當年佢六四嘅時候上咗飛機走，撇翻嚟香港嘅時候俾公安拉咗，就裡面嘅黑獄情況佢又冇交代清楚，俾人打啊，俾人通櫃啊。呕翻啲钱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嘅印象咧就系、是、咁样，令到今时今日咧李卓人咁多人憎佢啦。咁甚至乎咧嗰啲人唔系呢个印象嚟，系佢成日听某啲另外一啲 third party 讲好捻憎李卓人啊咁样，而嗰个人冇解释俾佢听点解咁憎嘅时候，咁长期以嚟咧就好捻憎佢啦。嗱，李柱铭又冇人憎噶，因为佢冇肥到咯。嗱，何俊仁有人憎噶，因为佢又肥咗咯。咁啊，正如阿监制话斋。朱海迪点解长期都咁受欢迎咧？因为佢瘦咯。嗱，呢个就系同个相学同埋形象啊，真系有关嘅。咁所以咧，政客们就请你一齐 keto， 就千祈唔好咧老咗就肥咗，因为肥咗之后咧就会俾人用诸多藉口咧嚟憎咗你嘅。咁憎你有咩唔好处咧？因为香港嘅文字咧仲系好低嘅。咁咧佢唔理你做过乜啦，即系总之咧，我曾经咧寄望咗你身上咧，而你有咩行差踏错咧，我就当将成个。大家坚持的那种理念和那种价值呢都直头一铺清啊。咁所以顺便奉劝埋今日呢追住啊王之峰影相啊追住啊朱海迪啊咁嗰啲人，希望你醒爬啦。即係有时佢今日讲嘅嘢你今日 buy 咗，佢今日讲嘅嘢係有道理嘅。咁佢讲嘅嘢先係道理，就并唔係佢个人有道理。即係可能佢有一日接受统战啦，或者有啲秘密嘅策略。可能做舒特拉都唔定嘅，咁舒特拉未死你都唔知道有呢件事啦，系咪？咁所以吓，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呢个主流啦。我嘅主流就系咁啦。黄秋生又算唔算啊 ？No man， 黄秋生算唔算？约翰小夫队嘢叫风云，好似多谢你啊！9527何韵诗好似系行咗71游先出柜、啊。不过唔知行咗几多年先出柜 ，MK 远点会赶唔出者？但系你主观性强，认为边个好就系好，边个唔好就唔好。Fox Mark 周润发几乎不理政治大事，应该都不会出来。尹信旺反而会表态，但照翻大陆揾食就有一堆 MK 满尼卓人黑人真系有目共睹。只是你不想去到， 喂，你讲出来先得嗱，我哋而家俾 MK Moon 咧15分钟，打万字快字，俾你上限200字咧。你讲嘅究竟李卓人犯咗啲咩罪咧？即系令到你好，令到佢好黑人憎咧？点样有目共睹法咧？例如有咩目共睹？嗱，譬如有另外加多两个人都系好憎李卓人，又讲到佢嘅罪状出嚟咧，就我真系完全读晒兼夹咧，就完全我15分钟。都唔讲嘢俾你，即系唔系唔讲嘢，你可以你有你打嘅。咁跟住咧就研究下点解啲人咁憎李卓人啦。咁我相信呢度都好多人都憎李卓人嘅。咁啊，只不过我唔系特别中意佢嘅，但系我个只不过觉得，即系我都关心咗政治都好多年啦，即系由六四至到而家，我都冇停过嘅。咁我真系见唔到李卓人有出过啲咩错，唔知咧，即系我唔知啦。咁啊，大家有冇人帮啊 MK Moon 手咧就？帮下手嚟指正啊李卓人究竟做咗啲咩衰嘢，咁啊即係讲服我㗎嘛，可以即係因为 MK Moon 呢就话我认为嗰个人错就错，我觉得咁样好唔公平囉。我逢亲认为一啲人啱或者认为一啲人错呢，我都有自己嘅论述嘅， 我就唔会道听途说，又或者因为事先好憎佢，或者有啲咩过节私怨呢而去憎一个人嘅。咁至少有论述啦。咁所以希望呢就听下你嘅论述啦。咁我知道嗱，而家11:00多啫。咁12:03呢我都唔会停嘅呢个 live。咁你12:03之前打到1000隻字我都会读晒出嚟嘅，放心。 佛山旷达明一派一向凭歌技艺，天问10个救火的少年，拆了党就正了，今年就回忆有罪呼应天问。 哦，嗱，佛山旷咧就即系我补充翻少少啊，我唔系话 challenge 你啊。究竟你知唔知呢啲歌词系边个填嘅咧？咁我话俾你听，绝对唔系黄耀明填嘅。第一，第二，佢敢唔敢唱，或者佢唱完知唔知首歌讲乜嘅咧？咁啊，真系。呢、這个好普遍嘅，通常唱歌嗰啲人咧，都未必会深究歌词系唱乜嘅。咁近来可能就唔同嘅，即系有咗态度啦嘛。因为即系我以我所知，唱十个救火的少年天问嘅期间，即系佢哋系咪啊叫嗰个填词人填呢啲词嘅咧？咁样呢样又可以研究一下嘅。咁我觉得做歌星都几无辜噶，即系成日都咧俾人以为自己唱嘅歌词嘅内容咧，就以为系自己嘅谂法嚟嘅。咁啊，受到指責咧，咁啊賴咗歌星。咁亦都曾經咧，97後之後咧，許冠傑咧就有人問佢咧，就話究竟咧你話知你九七，咁你係咪即係好不滿共產黨啊特嘅管治啊？即、就、係、是、香港你係咪唔信一國兩制啊咁樣？啊，佢夠膽死講咧，因為我唔係我填嗰啲詞，我都唔知佢講乜嘅其實咁樣。咁但係咧，阿夏韶星嗰啲咧，即係空凳之後咁啊。媽媽我沒有過錯呢，即係當時無端端多咗好多 job 做呢，佢係完全唔問啊邊個填埋啲詞呢令到我有好多 job 呢咁樣。但係呢之後呢無端端就左手係民建聯右手係社民聯嘅時代呢就曾經講過你話填詞嗰啲嘢呢我哋好尊重嗰啲填詞人嘅咁樣。咁所以啊希望阿蘇聲匡呢即係就唔好覺得啊佢唱呢啲歌呢就代表咗佢某啲態度嘅。咁但係係囉，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嚟嘅。而阿 Moon 咁快唔夠你講㗎喎，嗰啲罪狀。 MK Moon 講咗好多次㗎啦，你話佢係為咗政治生涯要標旗立義，成世都喺度你做過嘢，所以先迫於無奈。但是次次再看翻佢，你又从头讲过佢系冇问题，真系顶你唔信。M K 面冇做过嘢， 咁即系点啊？我都唔明白你讲乜。嗱，再读多次先，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 M K 满讲咗好多次噶啦，你话佢系为咗政治生涯要标旗立义，成世都喺度你做过嘢，所以先迫于无奈。但系次次再睇翻佢，你又从头讲过佢系冇问题，真系顶你唔信。M K 满冇做过嘢。 哦，即系嗰句系实冇做过嘢。嗱，讲咗好多次噶啦，咁啊唔知啊，有几多次？咁你话佢为咗个政治生涯要标旗立义，嗱咁我呢个再同大家解释下啦。咁做政治人呢，某程度呢就真係要做 show， 你先可以将你追求嗰个议题呢就可以俾到传媒注意到你做緊啲乜，咁所以要标旗立义或者做 show 啦。咁呢个一个做政客嘅基本嘅工作嚟嘅。咁第一啦，呢、這个我认为啦。第二呢就係成世都喺度做咁，成世都冇做过嘢。其实佢喺工会度做过几多嘢呢，佢争取咗几多好唔公平嘅待遇呢，点解嗰啲东方日报嗰类或者左报或者会成日会声讨佢呢？好简单咋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冇做过嘢，根本嗰啲报纸就唔会走去话佢搞屎棍嘅。因为最多人讲法呢就东方日报嗰啲读者呢就话搞屎棍啦，即係搞到工人冇嘢捞啦，最低工资之后话真係扑街啦，啲酒楼执晒啦，咁最即係个责任咪全部都喺李卓人嗰度，因为佢成日搞埋啲工运呢就令到啲工人冇啖好食，就为咗自己嘅政治上位咁样。嗱，呢个係主流嘅讲法嚟嘅。咁但係事实系点呢？事实有无数咁多嘅个案呢都系因为工联会困撚咗啲人呢就话帮佢争取啲好嘅福利之后呢就出埋咗之后就好多人转咗会去李卓人嗰度嘅。咁工党同埋即公盟呢 咁如果大家睇翻个记录咧，即系虽然佢多数都系失败嘅，咁但系你谂下，如果连一个咁嘅工会为工人争取福利，都系即系都要俾人屌鸠嘅咧，即系话佢做唔到嘢，就觉得系佢失败。咁我即系大家要睇下香港嘅营商环境有几咁优良先得噶。即系工会喺社会度发挥唔到作用，你可以话佢无能，但系佢冇有做错到咩？只不过太少人加入工会，工会嘅势力喺香港太少，太多人走去攻击佢嘅原因，所以喺香港做生意嘅人可以长期都好爽皮咁样去剥削啲工人，所以先至会有呢个贫富悬殊出现啫嘛。我就系咁样。如果咁咧都系有罪嘅。如果李卓人都唔做，揾第二个人做，每个人有成绩嘅都系俾人当系众矢之的嘅时候。咁冇工会㗎喇，因为中国人好鬼薄皮㗎嘛，喂你嚟做啊，咁个个都唔做，即係冇人做，最尾呢工人就真係听食屎咁样囉。所以李卓人被抹黑呢係佢一个 credit 嚟嘅，原因就係、是、如果你唔係影响到啲商家望即係更加剥削到工人嘅时候，根本就冇人会理佢啦，而佢亦都冇工会做啊，简直可以话。 Jack Music MB 邓慕昔当年人民力量社民联在议会拉布，李卓人之后带领职工民加入，这一点已经胜过大多政客。永年我爱黑市鲍韵女有很多歌星接受电台访问都表了态，其实这条恶法都是人心惶惶的，李卓人都是各人讲的差，你们有没有四六上去天安门呢？韦信宏有表态，但又继续揾大陆钱。赵学而、方浩文、谢安琪、郑中基、黄子华、胡定欣等等，唔系只讲逃犯条例，系呢几年嘅 record。MK， 妹，我真系费事打字，我系私底下同你讲咗几百次啦，都已经接受咗你话佢系一场戏做足本分，但系你次次又重复咁样话佢冇问题，佢根本政治生涯都完结架啦。上次重要嘅选举，求其揾个人打住共产党名号或者泛民都好大机会会胜出，佢系都要死都唔俾你走出来选，累人累物。 哦，其实你讲翻呢个我记得啦，因为咁巧咧，我嗰年咧就帮工党影紧相嘅，咁原来咧据我所知啊，李卓人都已经冇选嗰一排啊，但系工党嘅人拱亲出嚟都死啊嘛，包括呢、這个有唔知咩思律。包括有个麦德正，同埋另外有几个佢哋嘅团队，胡瑞山，全部已经系新人嚟噶，已经唔系揾李卓人噶啦，全部都输。咁咪试下揾个出名啲嘅咯，出揾翻李卓人咁解啫。 M.K. 满条又假人假意 ，send 埋一大堆老母搞啲正正经经做小生意嘅中小企，例如自己话唔好用强积金遣散，讲到啲中小企老板妖魔鬼怪一样，自己咪一样用强积金遣散屌，自己做就仁义道德，人哋早就死全家。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呢单嘢嗱，你可唔可以将个新闻讲出嚟俾大家睇下咧？即我都想知啊，即系唔好佢有叫人哋唔好用强积金嚟遣散，咁但系佢自己又咁做。嗱呢单嘢我冇听过你讲，我亦都冇睇新闻见到，咁系咪真嘅咧？嗱，其实有好多人可以证实到嘅，因为呢度比我睇新闻多嘅人咧就多的是嘅。 Mandy Max 表明，我个人不讨厌李卓人，如果要数往事，记得有一单有男人在金钟定湾仔抗议，件事有人话他煽动个男人的，呢单嘢搞到有个高级警员跌落天桥底而死，事后该抗议男人跪地道歉。Hildland 玉文国金主郭少明丢得李卓人好金，话佢百钱五肯退位，霸住议会十几廿年冇做嘢。郭少明主张做议员五应该有人工，就冇人争做议员。M.K. 满职系冇做过嘢，香港冇政治化，所以为生存先敢扑街演绎一个角色。韦信旺、胡瑞山、何秀兰内斗闹剧。 嗱，譬如头先讲呢单嘢。 咦，直头系阿 Moon 讲嗰个李卓人嘅罪状一模一样噶，可能就系个 source 就喺呢度。然后嗰系黄毓民嘅金主，明白晒，系咯，即系几句嘢讲晒阿 Moon 要讲嘅嘢啦。咁嗰单嘢证唔证实到咧？咁如果证实到嘅话，佢真系扑街，见到就同你讲声啊。咁另外就系、是、即系冇做过嘢。咁但系香港嘅议员咧，真系好无奈嘅。咩叫有做过嘢呢？即系如果你睇会议记录呢，工党同埋啊，即公民唔系政治立，唔系政治嘅团体。咁工党其实佢提出劲多嘅议案嘅喺立法会。咁冇做过嘢呢，就即系嗰啲嗰啲咩话唔使选嗰啲叫咩啊？功能组别嗰啲呢，就系唔使做嘢，坐喺度十几年都有嘅。咁所以我唔知你点样定义为冇做过嘢咯？你冇做过嘢，即系一样嘢都冇做。咁你讲紧嗰啲建制派或者嗰啲功能组别咧，就我就唔会同你拗嘅。咁但系如果你讲李卓人咁多年嚟冇做过嘢，究竟系咪事实咧？咁呢个就即系大家都可以讨论嘅。我觉得呢样嘢。咁啊，胡瑞山同埋何秀兰内斗闹剧，即系点咧？即系其实同个选举又冇乜关嘅，即系只不过佢哋党内已经揀咗一个嚟选，嗰、那个就系胡瑞山，咁变咗咧，阿何秀兰好嬲咁样，呢啲系咪算系闹剧咧？可能都系嘅，你当笑片又得嘅。 行行个个好似系街公粮 ，Jack Music M B。斗模式是不是将梁耀忠当作李卓人惊恐的表情 ？MK， 妹，我是话佢冇打过工，离晒地。校会李卓人帮咗好多建筑工人受伤去争取补偿，因我很多朋友是建筑界，补选唔到你们就批判是不党。 系啊，冇错。 Land， 但系郁文国金主郭少明就冇用同一角度丢郁文 gets 富有啲议员分国甜。 是啦，嗱，冇错啦，就係、是、咁样。即係唔係话啱我听或者企喺我嗰边我就话你啱。咁但係呢啲即係攞个事实出嚟讲啦。即係嗱，你话即係冇做过嘢就係、是、唔公道啦。咁同埋亦都有位朋友呢建筑界又好熟嘅咁样攞咗好多补偿啦帮佢哋。咁阿 Moon 话你话佢冇打个工离晒地係咪咁样就係代表一个罪状呢？因为咁样佢就帮唔到工人受伤赔偿咧，咁样我觉得又系唔公道嘅。咁其实好多议员都未打过工嘅，包括陶谨申都好似冇打过工嘅。即系如果你要求一个议员又要打过工啦，又要唔离地啦，又要做到嘢啦，咁样有就有嘅，但系几难揾下咯。珠海迪都好似净系打个 NGO 嘅工嘅，打个 NGO 嘅工离唔离地咧？你觉得仲离地？ 念了调今日啲留言好 ,L, 原唔知合乜 ,Hugland, 跟住郭少明就借丢李卓人化道议员唔应该有人工 学 返英治时代官守委任之类。 唔、应该有人工。唔应该有人工有个冇口实嘅咁就。咁但係搵神仙嚟做得啦，如果冇人工。即係全部都係好似而家今日做音乐咁啦。今日做音乐都几乎係冇人工㗎。即系你，譬如你作咗20首歌，你嘥咗两个月通宵咁样，系咁砌，系咁砌，咁但系得一首歌可以俾人拣咗嚟录碟，但系嗰首歌要等半年先有粮出，咁真系同冇人工差唔得几远噶。咁但系点解又有人做呢？因为嗰啲人多数都系好离地噶，即系唔使搵食，即系直头唔知道麦当劳一个鱼柳包同埋一个猪柳蛋汉堡边个包贵嗰啲人嚟噶。咁所以今日香港就係咁样啦。哎呀好多油啊，喐唔到个 pad 添。有冇人答到阿 Moon 呢？我都想知喎，即係唔好用强积金嚟遣散嗰單嘢。阿邓武识应该知喎，系嘛？ 永信旺广工党真系唔识评论，但职工盟系劲。你睇国泰职员工会几恶就知 ，Tecmasic MB 邓无色梁耀忠正职是教师，打过工，仲打紧。佢嘅破坏力更胜建制。MK 满打错共产党，系民主党。 边句打错先？你可唔可以将打错一句成句打翻出嚟？因为我追唔到啦，已经。 Gaps 阔客观环境真系好难做嘢，好多时候一只手掌拍唔响。佢哋向议会抗争，而市民有冇好热心留意时事呢？够唔够胆向议会外搞罢工罢事去支持工人运动？Hugland， 至于天桥跌死嗰个差佬系佢自己攞嚟，嗰时落大雨，佢自己爬上天桥线就跌死。MK 满嗰个系以前啊嘛，我系讲上次重要决定性嘅一票啊，啲人争佢争到宁愿放弃香港， 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嗰、那个似唔系嗰个系以前啊嘛，即系咩意思啊？上次重要决定性的一票是哪次啊？我完全捞不到了，真的可能太多资讯了。那我具体一点讲一下，喂，麻烦你啊，有时间啊。那另外就是是咯，我觉得Gasful 就几均真的。即其实我见到呢，就算那些工会呢都很悲哀的。就是巴士工会呢都有几个的嘛。有些是工联会的，有些就是职工盟的。咁但系同一个人咧，佢哋就 join 几个会嘅，咁啊西哥靠大边啦，边边有嘢食，咁咪跟佢嗰边咯，边边请食饭，咁但系边边除咗政府或者除咗个商家除得行嘅话，咁又边边咯咁样，咁叫佢投票叫佢抗争咧，就唔使旨意嘅。咁香港连工会嘅对手，唔系即系工会嘅 client 都系咁嘅时候咧，即系反而我觉得。李卓人呢类人真系再即系再入政圈嘅人都好少得咁戆鸠嘅人嘅，即系俾我系李卓人已经放弃咗啦对啲工人。国泰点解咁劲咧？上次有位空姐嘅嘉宾嚟到咧，我问佢咧系咪因为传统问题咧，系咪因为鬼佬咧？咁因为佢入嚟嗰代咧已经好多唐人做管理层噶啦，咁我可能讲啱一半，讲唔啱一半啦。可能个传统系好嘅，咁政府传统地系射呢、這个唔系唔系，即系政府传统想问系唔系唔系政府系国泰嘅老细都系传统地射咗工会嘅，咁但系工联会好似机舱服务员都有工会嘅，但系咧佢哋系废嘅，完全就冇人 join 嘅，得啲好老土嗰啲，可能红二代先会 join 我谂啊，咁但系国泰嘅工会搞得好嘅地方咧，佢有一个。唔讲唔知道嘅一个秘闻啊，连上次嗰位空姐嘉宾啊 Sylvia 都唔知嘅。咁后来我问咗另外一个空姐，都几资深嘅，佢话咧，原来咧国泰里面有一班空姐咧，就系、是、PR 系统嘅，即系空姐系前线人员，即系服务员系统噶嘛。咁咧就做空姐啦，即系服务员啦。咁但系有一班咧系 PR。培养出来的 hybrid 的员工的，那么既是服务员，但是多数时间呢就是排练的，那么皆因他们排练唱歌跳舞排舞都有人工的关系呢，那么变成长期身为一个空姐，但是呢他又懂得唱歌懂得跳舞懂得排舞充满表演欲的，甚至乎呢他不做国泰呢可以去迪士尼做的，咁好多咧，亦都系喺演艺学院毕业嘅，走去做空姐，就系、是、入咗呢啲队伍啦。即系好似《鬼探》里面第七行动组咁样，佢唔系净系识得查案噶嘛，即系一样啊。咁嗰啲演艺组咧，就担当住每年 parade 啦，同埋新春啊、成啊拍一啲宣传片里面嘅主角啦。咁样你谂下一间咁开心嘅公司咧，就我都想做啊。如果后生三十年嘅话，咁但系佢哋。之所以咁有士气呢，即係你唔好话同嗰个公司文化冇关，我觉得绝对有关。 MK 满重要性，鲍恩雷文选立法会议员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民主党相对建制派就悠闲。h Hugh Land 郭兆明个动机系带埋钱做议员，即系有共匪资金支持先做得议员。明唔明点解要丢李卓人 HPY？ 其实唔系太明点解所有泛民议员都要俾人闹佢哋做唔到嘢，但系宪世派呢就从来冇人闹。总之佢哋做唔到嘢系正常，系咪好奇妙呢？ Ambassador 刘尚海请讲咗我心声。曾 Jeff 郭兆明咩料探长你知唔知？尹信旺即系年初一花车游行嗰班闹。 系啊，冇错啊。喂，咁我都想深究一下呢位 HPY Chan， 最近先见到你㗎喇，真係多谢你嚟呢个 live 啦。咁呢读多次呀，真係要。 HPY Chan 其实唔系太明点解所有泛民议员都要俾人闹佢哋做唔到嘢，但系宪世派呢就从来冇人闹。总之佢哋做唔到嘢系正常，系咪好奇妙呢？ 嗱，你话经常闹泛民做唔到嘢嗰班人咧，系好大好庞大嘅，即系多数你而家见到嗰啲话游行有乜用咧？咪又系翻工咁样？佢哋嗰个谂法系一模一样，全部都系新手党嚟嘅，即系觉得咧，我所有嘅嘢都梗系你解决噶啦。喂，你唔好同我讲你有啲咩难题，总之你搞唔捻掂咧，你就唔捻掂。即系一啲咧。恩主嘅心态，即係觉得你係服务緊我哋嘅，我俾咗选票你，甚至乎有啲冇俾呀，即係总之呢，你班人成日大仁大义，讲到自己道德高尚，屌你咪又咩都做唔到，斋讲讲嚟把撚咩咁样。咁我觉得呢种 market 係好大嘅，尤其是一啲忽然社运啦，或者从来都唔教你个政府点样生成啦，即係个议会点样组成啦，即係嗰个生成个嗰个源头系点样嚟㗎啦，即係点样由回归之后第一届嘅临时立法会开始都咩都唔知呢啲嘢嘅时候，因为当时就正正呢就是一个大改革嘅，就将嗰、那个从即係嗰、那个成分呢就翻天覆地咁样令到有今日咁样呢个效果，即係咁越来越唔民主嘅效果。咁你唔使即係根本上一个老板唔使知个厨房呢买啲咩油，即係买 A 牌子同 B 牌子悭到50蚊10斤咁样，或者悭到50蚊用一个月咁样揀悭50蚊嗰个牌子，但係嗰个牌子呢可能扣咗 5% 地底油，咩都唔理嘅。总之呢开头落咗命令话最平嗰个揀嗰个，但係食到人肚痛俾人投诉封牌呢，就搵嗰啲人嚟制旗㗎啦。喂，当时你係叫嗰啲人用呢隻油奶嘅嘢，咁就賴嗰啲員工，即係賴呢個極端嘅例子或者其中一個例子。咁當然啲員工怪口眼瞓啊，或者自己落格咁樣咩都會發生嘅。咁但係總之呢，我認為最大市場，即係個市場最大嗰班人呢，即係所謂市場就係市民啦，就係話即係覺得自己嘅權益好需要爭取，又識少少嘢。咁但係呢完全呢就唔去了解个议会点样运作底下呢，就成日屌鸠嗰啲泛民议员做唔到嘢。做唔做到嘢就係睇大会成个投票底下产生个结果，就彰显到佢做唔做到嘢，就唔係佢有冇做嘢嘛。咁好多人呢佢有冇做嘢，佢争取咗啲乜，同埋争唔争取到呢，就成为佢最 final 嘅 judgment 啦，就认为因为你啲扑街泛民乜撚都做唔到，得个讲字。喂，但系个中间嗰阵肥膏，嗰阵功能组别，加上有啲嘢输打赢要分组点票，想赢都赢唔到。你明明你啲议案全部提出好 productive 同埋好 make sense， 好为你嘅选民利益，咁但系最尾嘅结果系失败咗。OK， 咁就屌，咁失败咪失败咯？你同我讲咁多把撚啊？喂，你呢啲咪留囉，你啲议员咪白做囉，或者甚至乎冇做过嘢囉，认为佢。咁所以我觉得呢现象係好普遍嘅。咁九取24呢就希望即係可以有多啲唔同嘅人，心水清嘅人，即係讲解一下一啲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就并唔係你坐喺 office 度捽脚趾嘅时候喺度点鸠啲工人。喂，点解你工人咁样衰嘅，唔撚梳头嘅，喂屌一日返14个钟，边撚有时间剪发啫。即系咁样解咯，我觉得就系、 郭兆明咩料我就唔知啊，但系头先有人讲咗啦，上面。 搵信旺即系年初一花车游行嗰班啦， 系啊，冇错。 料睇晒啲留言，令我明白到一位议员做得太耐就系等于冇做嘢，系原罪。M K 妹，我就系喺建筑界。根本工人 claim 钱就唔使理卓人，啲人话自己受咗伤，翻大陆叫原鸡，下星期先翻嚟 claim 一样成功，保险都被 claim 到怕，系咁加啲保费，搞到好多雇主都买唔到保险，要政府出手，使鬼佢去鼓励咩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陈 Jeff 郭兆明大陆人，唔记得系孟加拉定蒙古领事。鬼头鬼相，相传是黄毓民金主活跃网台界玩神魂，我相信 M K 们意思系想次补选李卓人出嚟选，而选民太憎佢，就算知输咗大镬，但因为太憎李卓人而唔投票，但我唔肯定上次系李卓人自己憎嚟选呢，定抽中生死筹咋？Owen Lila NLI， 我认同你讲 Keith Hill 港币38元，少少意思。 喂 ，Thank you 啊 ，Keith Hill。嗱，即系至于阿 Moon 讲个个案咧，我都信你嘅，梗系真噶啦。即系叫完鸡，可能扭伤条腰咁啊，办公伤咁啊，梗系坚噶啦。喂，咁同李卓人有咩关咧？呢件事，即系咪因为唔使叫李卓人帮手？要 claim 到嗱，其实你嗱，你呢个问题非常好啊！嗱，即系你又将呢啲工人嘅劣行咧，就唔使李卓人都 claim 到嘅。咁啊，事实上真系唔关李卓人事噶嘛，佢自己都搞掂咯。即系话佢嘅对自己争取权利嘅意识系非常之强嘅。咁啊，当然唔关李卓人事啦，即系嗰位有叫完鸡扭伤条腰系咪？咁但系呢个系保险界、保险业议员要嘅事啊嘛。即系你既然你系建筑界。咁你应该及住你哋个建筑界个功能组别嗰、那个人有冇正视你而家见到呢个 claim 保险 claim 到派到政府出手嗰个议员啊嘛？咁啊同又系同李卓人冇关嘅，咁所以咧本席咧就认为，即系你嗰个解释嗰啲理由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令到我唔明咯，即系我又唔敢话你错嘅，因为你见到嗰啲都系事实嚟嘅。咁啊，同埋啊 ，Owen Liu 咧，你就咁单句咧，你讲紧嗰个人，你认同佢讲嘅呢个Lian Liu 啊 ，Lian Liu 讲过啲咩啊？哦 ，Lian 系咪即系意思？哦 ，OK， 明白，读多次先。 Lian Liu 睇晒啲留言，令我明白到。一位议员做得太耐就是等于冇做嘢，是原罪。 是冇错啊，咁呢样是公众嘅观感嚟嘅。咁我作为议员呢都应该检讨下呢个情况啦。尤其是一啲老牌政党呢，究竟你是顺应民意，即是多数人觉得喂你老咗你就收皮啦，你唔想成日见到你喎咁样。咁定係你自己諗办法做得好过啲后生，或甚至乎你要做一啲 PR 嘅功夫呢，令到一啲唔係好了解政党运作嘅人又唔觉得你係做 show， 但你又坚係做好啲嘢，咁你要检讨下啦，即係政客嚟讲呀。咁我相信我呢啲咁嘅千几人嘅网台呢，即係嘅 channel 呢，都唔会有政客会走嚟听㗎啦。咁所以如果有人识佢，咪同佢讲声囉，喂你真係检讨下啦，甚至乎 call 返一啲留言俾佢睇下，俾意见佢囉。 赞助了 100。喂阿 Bell Chan 啊，即系阿 Bell 咯。 系咪？ 喂阿 Bell， 你有 live 啊？即系我中学同学嚟嘅。喂 ，thank you 你 PayPal 啊。 Keith Hill 港币三 十八元， 少少意思。H P Y Chan， 所以民战联成日都成功争取咯。T Mono 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Owen Will 邓无色，你讲得好，拇指向上。Hugeland 郭兆明是高手，音招好多。Ray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就不读了，下了。 刚刚收工赶得到听 live 嘅未 讲珠澳大桥死那些工人系咪又叫鸡呀、 啊？可能系、哦，因为叫完鸡脚力都冇、哦，爬嚟爬去咁啊失足跌死咗啦，真系唔好彩。 M K 问咁而家讲珠澳大桥保险唔赔咩？ 唔就系咯，根本赔唔赔保险？即系李卓人呢啲咁嘅团体咧，就系、是、负责帮一啲唔识 claim 保险嘅人。咁根本又去叫鸡，又扭到腰，又成功 claim 到保险嗰啲咧，就系唔系佢嘅服务对象嚟噶嘛？咁已经好清楚啦，系咪？呢、這个就保险界嘅功能议席嘅立法会议员就要正视呢个问题啦。所以阿 Moon 咧，你应该加入呢啲工会咧，就向你建筑界嗰个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咧，就反映翻你见到嘅事。咁咧就唔系讨论紧究竟李卓人系咪冇做嘢啦，同埋分析紧点解系人都憎佢，系分析唔到咯，即系冇见到呢个理由咯，即系到而家都。咁如果你头先话讲咗，请你 highlight 多一镬，话俾我听啊，究竟你用啲咩论述嚟证明啊李卓人系一条扑街咧，咩都冇做过咧咁样？ 你唔要叫鸡扭到腰去 claim 保险，开眼嘅小脸，听到我个人充满人生希望。M K 问如果雇主买足保险，实会 claim 到 Hugland 老咗收皮系难。H K 选民五成熟，新记五会选，老记就叫佢收皮，疏此消彼长，所以咪旧票过送终啦。安九。 啊！你好似俾你看透咗世事咁，即系你讲呢个流程咧，即系 step by step 咧，就真系俾你讲中晒，真系好片重温啊！真系要听你读多一镬。 Hugland 老咗收皮系难。H K 选民五成熟，新记五会选，老记就叫佢收皮，疏此消彼长，所以咪旧票过送终咯。 系咪精警先？我首先呢就要你收回返呢两个充满偏见嘅字眼，例如戇鳩啦同埋唔成熟啦咁样。即係呢啲係充满批判嘅呢，我就觉得唔適宜喺呢度闹交，因为你好容易令到人会闹交。咁我再重新 recap 多次啦。就老咗嘅又唔退休啦，唔收皮啦，即係体验咗你个样啦，年老色衰啦，又肥撚晒啦，原罪。咁但后生嗰啲选民呢有冇观众缘、哦？又唔靓仔啦，可能就算靓仔，又觉得俾人觉得你无聊啦，又冇知名度啦，所以去选咧，就一定系灯蛾破火，又冇埋。咁咧，跟住咧，新嘅咧见到咁样，喂，政治冇前途、哦，咁我打份工算啦，即系入咗去政圈，又选唔到，又冇政党法，又党产又养唔到佢，咁啊听收皮，听黑食，咁所以咧新嘅又唔会选咯、哦，咁咧。头先有生死丑之嘅论述咧，我唔知真定假啦，即系证实唔到啦。老嘅你就叫佢收皮，因为你成个党都冇人出去选，咁你嘅意义搞个政党就系想喺立法会产生影响力噶嘛。但你都收埋皮咯，咁啊即系叫佢收工。咁所以咧，此消彼长，就即系话你连政治嘅反对派嘅能力或者人数或者影响力越嚟越低嘅时候咧。咁最尾个结果系点呢？哦，所以反送中呢啲未过咯，即系呢，所以咁样咪唔够票咯。咁所以仲话五区总辞、哦，五区总辞咧即系彩料戇鳩啦，即系全部拿林过埋啲嘢啦，咁样个结果都系一样。最尾嚟讲戇鳩咧，就唔系提出呢啲人戇鳩啊，即系今日香港市民最尾就变咗戇鳩啦，即系俾人揿住抢啦咁样。啊，呢个结案层次非常好。即是为了不要令到大家听 live 听到猛整拗颈闹交呢，就不如不要讲这个话题啦，大把嘢未讲啦。 Effrilly 港币78元。 喂 ,thank you. Hugland 探长，我都是骑手泥包恩未讲珠澳大桥的工人大多大陆那边工人的，所以保险难取。 是不是真的？你不要在道听途说喎。咩叫棋手泥啊？即系捉棋，唔明你讲咩？不如具体啲咁讲啦 ，Hugland。 喂，咁啊，真系一卵嘴咧，即系其实首先好多谢阿 Moon 咧，即系令到成晚嘅 live 咧，令到肾上腺素提升咗啊！平时咧，因为我自己有自己讲咧，我嘅能量咧会嚟 drop 嘅 ，drop 到某程度咧就哎呀好灰啊，点唔卵讲咁样。咁但系多谢阿 Moon 令到生息不少啊，即系令到大家有好多有建设性嘅讨论，但系希望即系各方面就唔好为此即系唔开心同埋。即係好似私人恩怨咁樣啦，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嘅都係社會嘅事，咁如果下下都用個個性啊，你條撲街成日都係你有你啱人哋唔啱，即係希望你唔好咁諗咯。即係始終都係拎件事出嚟困下，即係大家互相督穿自己嘅盲點咁樣，有冇咁嘅效果都係即係大家自己心中有數。但係起碼我係咁樣諗先咯，因為個效果係點樣好難。即是勉强到人家觉得你讲嘢啱嘅，老实讲。 阿温雷港珠澳大桥的工人大多大陆那边工人嘅、 哦這個， 所以保险难取。M K， 唔好攞珠海的同你卓人比，我就系呼吁朋友同自己出嚟选珠海的队，冧你卓人。Hugland 旗手 Liam Liu 新记唔选系因为招土派者。肯去选嘅就俾土共 DQ， 呢个系呢几年嘅实况。 系、哦，冇错。 Hugland 捉棋、 哦、 HPY， 请如果我冇记错，你卓人当年系港大土木工程系。 哦 ，OK， 资料性嚟嘅啫，又冇乜关系嘅。嗱 ，Moon 咧又有个好笑嘅资料，佢话咧唔好同朱海迪同你卓人比，咁你话呼吁朋友同朱海迪嚟怼冧你卓人，咪就系同佢比紧咯。俾緊选票㗎嘛，点解你一方面又话唔好俾，但呢二方面呢就其实佢哋事实上俾緊呢，咁当然朱凱迪赢咗啦，咁我头先提起朱凱迪嘅原因呢就係、是、呢你喺度抨击嗰啲议员呢就冇做过工，就冇社会经验，所以呢就係、是、即係冇资格啦，你可能觉得佢或者觉得佢废啦咁样。咁其实朱凱迪呢亦都一样呢，佢都冇喺商业机构打过工嘅，佢都系做 NGO 出身嘅，其实同李卓人一模一样嘅。李卓人都系做 NGO 之后就入咗政党啦。咁喺我心目中呢，一个达标或者一个好能干或者好醒嘅议员呢，咁一定要系喺商业机构打过工呢，入世比较深啲，同埋了解嗰啲商人系点样估啊，有几多即系能够阅读到商人嘅动机同埋所需，你先至可以同佢讨价还价地同到你啲工人争取到福利嘅，就呢个系最理想嘅情况。咁但系好可惜，朱凱迪亦都系冇打过嗰啲工嘅，以我所知。咁喺呢个理由之下，你点解单方面净系觉得李卓人呢类议员系好离地，而觉得朱凱迪又唔离地呢？咁呢样即系你可以解读嘅。咁当然。 M.K. 满嗰个是大陆的问题，共产党统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我讲的李卓人是成日妖魔化雇主，令到原本有得谈的嘢都变到冇得谈，牺牲工人真实的利去你做就佢嘅商票，正扑街。 嗱，咁你又要讲下咧，究竟佢点样抹黑到啲商人妖魔化，用咩方法妖魔化，用啲咩字眼？咁嗰个字眼嘅背后系咪讲紧真嘢咧？咁你要提出呢啲咁嘅理由先啦。我就未听过啦，我都系讲亲都啱嘅，即系尤其是讲啲雇主，即系佢嘅要求雇主咁，但系嗰啲雇主真系做紧啲咁嘅嘢，咁当然系佢见到嘅情况啦。咁当然你就系讲纳税党啊，个个咁样都有一个唔咁样啦，系咪？都有一个唔支持纳税党，唔系个个都咁衰嘅。咁呢样系事实嚟噶嘛？咁但系佢面对紧嘅好大规模嘅剥削，咁佢讲嗰啲。嗰啲商家嗰啲商人，即係佢嘅对反方，咁佢话你话成日妖魔化啲雇主，咁你就真係要攞啲证据出嚟，或者具体俾大家知道佢讲嗰啲乜啦。 M.K. 妹，我当然个人都有好憎某啲大财团，咁市民可以唔好打佢哋工。佢哋请到人，市场就会自然调节。就例如唔使理卓人，在这工人都三千几蚊一个，因为根本请到人。Hugland 其实重点系选民质素，唔关系咪理卓人，重点保住多数票，唔够票就唔会有送中例。捉棋系睇大局。M K 暖扎铁， 阿 Moon 咧，试下理解下佢啊。 佢话即系你都好憎某啲大财团，咁系啊。咁其实李卓人嗰啲 case 咧，以我所知啊，就唔系佢揾翻嚟嘅，系有啲熟会投诉或者有啲嘢发生咗，追唔到钱，赔唔到钱，咁佢先会做嘢嘅啫。因为其实佢做嘢嘅人唔多，咁啊，如果真系自己揾嘢嚟做咧，专登走去揾啲财团嚟同佢倾咧，就冇乜可能发生嘅呢样。啊，今日最衰咧，阿麦德正话嗰类人唔喺度，或者上次嗰、那个阿 Simpson 都唔喺度，因为 Simpson 都同工党都几熟嘅，咁佢可能可以解答到更加多嘢。咁但系咧，你话咧市场即系请唔到人，即系你如果嗰啲啊惊剥削咧，就唔好打工咯。咁啊，等佢冇请唔到人咧，自然会人工高噶啦。咁样嗱，你讲得就绝对啱。咁但系即系个市场调节底下，即系你变相咧就系话啲工人自己攞嚟赚嘅，佢剥削你咪唔捞捞咯。咁样咁嗱，我就真系听你讲噶，被剥削我就真系唔捞噶。咁我至到而家好少嘢捞咧，我都冇后悔噶。咁睇下有冇朋友咧就可以解答到你呢个问题啦。即系因为啲工人咧，就如果请唔到人，市场就自然会唔剥削啦。咁样即系如果你咁讲法咧，事实上咧就真系唔使李卓人嘅。甚至乎咧，如果呢个世界系咁咧，就唔会有共产党嘅，就唔会斗地主，又唔会去有啲工会左派嘅工会或者社会主义嘅工会咧，就唔会走去去反对一啲商家去剥削嘅。咁你讲完全啱，即系冇李卓人，李卓人直头唔会知道系边个人啊！如果你讲紧每个人都能够受到剥削就唔做嘅话，咁究竟得唔得咧？咁我都有时成日都问啲朋友，喂，屌你唔做咪得咯？你唔好助长佢剥削你先得噶，咁样。咁现实又系点嘅咧？咁所以你讲个 case 咧就系扎铁啊，3000蚊一个啊，根本要请人都请唔到啊，咁样。嗱，呢个现实咧就系关咩事咧？要请人请唔到3000蚊，因为嗰3000蚊都太少咯。因为佢个工种就系正正就唔系人人都做到，你冇咗佢唔得，咪就3000蚊咯，就系咁啫嘛。咁呢个系好理想噶，你完全讲中晒呢个世事啊。原因就系最具体 recap 一次，就系话如果能人人能够俾人剥削嘅时候就 say no。就可以唔做，就令到个老板扑街啦！你冇人帮你手，咁李卓人啊出世嘅机会都冇啊！简直系，你唔好话做议员啦，我完全认同啊呢样。咁但系关李卓人咩事呢？ 阿温路，我朋友间公司有参与港珠澳大桥，香港，他和我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常谈各类事件。我家族都是建筑界。 哦 ，OK， 咁你讲翻你嘅 background 咧？就令到你上面讲嘅嘢更加有力，系咪？即系你咁，我就睇翻你上面讲咩啦。咁因为 Liam 咧就系唔系 Owen 咧就系好熟建筑界嘅。咁佢上面就讲咧，港珠澳大桥工人大多数都系大陆嗰边，所以好难取到保险嘅咁样。哦，明白晒。仲有啲咩你讲过系好有实牙实齿嘅咧？就系港珠澳大桥死嗰啲人，工人都系叫鸡咩咁样？可能你知道唔系啦，咁样。系咯，即系照我照陈述一次，真系冇乜特别用脑啊。系咯，咁啊，即系既然大家欲罢不能咧，都有个停嘅时候嘅。咁而家大家唔讲呢样啦，唔留言啦。咁啊，大家即系亦都系即系阿 moon 讲嗰样嘢。如果大家系做扎铁嘅话咧，就你应该出嚟介绍下俾啲后生，喂，一齐扎铁啦，喂，正啊，3000蚊日啊，都请唔到人啊，咁样。甚至乎以我所知咧。即系我同阿 moon 系朋友嚟嘅，其实咁咧就佢公司都好似好难请人嘅，就系关于一啲卫生嘅一啲工种嚟嘅。咁佢又系话好难请人啊，即系挨契弟咁都挨唔到啲师傅开工，吊起嚟卖，仲要玩鸠你，即系但系又对住佢又唔敢夹佢，因为佢走咗真系冇人做嘅。咁假如大家有啲咩细节咧，有责任心又唔怕污糟。又想搵快钱，即係所谓唔怕污糟呢，唔係话真係污糟。咁当然所有嘅安全啊，或者对你嘅保护都完全有，完全啱晒工种，完全有工业安全底下，又搵到好多钱，同埋工时短，做完拍下捞友就走。只不过係你唔介意工作嘅时候，你要好专注，同埋要克服一啲 即系唔系人都会有勇气克服嘅嘢。咁你就可以即系喺度顺便叫我介绍俾你识嗰份工系好正好顺嘅。即系如果后生三十几年，我都会帮佢手。咁所以系啦，就系咯。如果有人失业嘅话，即系我都想去帮衬，我都想揾佢请我。不过超晒零做唔到啲工，因为呢排真系冇咩嘢做。嗱，有兴趣先好讲啊，非诚勿扰啊。 HPY 唱赞成探长所讲，如果每个人都咁做，曾 Jeff 咩工？ 真系有兴趣嘅话，有诚意嘅话咧 ，PM 我先讲啦，即系唔好喺度讲啦，因为我冇经阿 Moon 嘅同意嘅，咁所以真系帮帮手。有啲细侄睇见有魄力、有责任心，同埋勤奋嘅，咁我担保一定好过你读大学嘅人工咯。就冇讲大到嘅，讲坚嘅，即系讲大学入职嘅人工啊，讲紧。OK， 嗱，咁我今日预备咗好多嘢讲嘅，本来咁，但系当然好多嘢 overlap 咗我预备讲嘅嘢啦。咁已经讲咗，咁我想讲下肥棒咧，真系好笑啊！即系有好多人觉得咧，肥棒呢条咁嘅契弟咧，即系好鬼阴湿嘅，扮捻晒嘢咧，又好似好帮香港咁。其实当年佢有份拱我哋去火坑嘅，我听过啲咁嘅言论噶。咁佢近来咧，佢曾经好劲嘅，佢做欧盟嘅主席嘅。咁但系今时今日佢德高望重，但系佢影响力咧已经不及当年噶啦，已经。咁所以佢都能够走出嚟讲啲咁嘅嘢咧。我唔知系咪正如有啲人所讲扮晒嘢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好笑啊！我睇华文嘅传媒咧，咁我冇听过英文，实际上个稿点样讲咧？佢就话林郑月娥即系香港政府咧，立呢条法例咧，简直系胡说八道啊！即系 nonsense 咯，即系我估啊，呢个系咪真系咁讲？ 真系， 我真系讲 nonsense， 咁 nonsense 即系屌鸠噏胡说八道，即系废话咁样，咁。即系以我所知咧，当时佢同阿周南困嘅时候咧，周南成日讲胡说八道啊，说三道四啊，千古罪人啊，咩关于架车嗰个叫咩话？车毁人亡啊咁样，哇！屌嗰阵时真系好精彩啊！嗰阵时食紧花生嘅年代咧，哇！即系觉得咁捻好笑嘅，点解啲中国官员咧，即系？佢闹人啲文采咧就丰富过做正经嘢文采，咁鬼佬喺我印象中咧，佢哋唔会讲呢啲 nonsense 呢啲一句车马嘅嘢噶嘛，咁讲一啲政客经常用嘅词令噶嘛，咁我觉得即系阿肥棒今次回应呢单嘢咧，我谂系佢咁大年纪嚟讲咧，同埋咁德高民众，从来都唔使讲呢啲 nonsense 呢咁严重嘅词令咧。因为在西方 的社会或者一些 政圈里面呢，即人家的水平是相对高的，即不用骂人不用攻击的。但是你看到这些這小农 的政府呢，即这样来将他以前，我不知道对香港有没有感情啊，即是这样搞法的，即全世界28国都同一时间都在怀疑，即是我不够胆还你声讨他了。都怀疑紧你究竟立呢条例，你有冇顾住香港个经济或者个命脉或者个生命嘅咧？即系佢都讲一句 nonsense， 真系好捻好笑咯，我觉得。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新闻啦？我觉得大家应该睇下，即系更加了解肥棒系一个咩人啊！真系，哇！今日连续讲咗好多嘢。 曾 Jeff 咩工？曾 Jeff 探长，我识你朋友 HPY 请高空工作。 喂，你识我朋友，你就唔使问咩工啦，系咪？咁啊 ，HPY 咧，系咪高空工作？其实就唔系嘅，所以我都系唔喺度问你，message 问我啦。咁因为我要同佢沟通下，睇下佢系咪即系愿唔愿意咁样做先，即系唔可以我单方面咁样摆人上台噶嘛。即系只不过顺便。顺带提下，其实 阿 Moon 见到嘢系真嘅，因为咧佢遇到嘅问题咧都系一啲员工嘅问题咯，咁所以即系请人嘅问题咯。咁我顺便啊睇我提一提啫，咁啊帮到手就帮啦咁样。喂，咁啊另外咧，我想讲下咧，有单新闻都几劲喎。咁咧，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同埋日本都系战败国，咁佢咧就联合国咧就有一啲规矩咧，就将呢两个战败国咧就唔可以有自己嘅国防军啦，唔可以有正常嘅军队啦。所谓军队咧，就是有防守能力同埋有进攻能力先为之一个正常化嘅军队。咁咧，日本同埋德国咧都系得自卫队嘅啫。日本叫自卫队啊，德国我就唔知系咪咁样叫啦。咁总之咧，佢就唔可以抗军喺另外一啲国家啦，绝对。咁于是乎就大家都知啦，即系呢啲，即系你从来冇听过德国会有军事威胁同埋会介入一啲除咗 UN 即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外嘅一啲军事嘅行为嘅，系冇嘅。咁但系今次咧，好奇怪地咧，竟然争取佢哋嘅军舰驶入去台海，就一个正常嘅自由航行咁样。咁系人系鬼都知啦，你迟唔入早唔入，点解而家先申请话要经过台海咧？咁样贪高兴咩？即系唔通想去嚟一嚟香港去湾仔行一转咩？咁样。咁至早排法国军舰咧，亦都系有咁嘅申请嘅，好似法国就唔使申请嘅。咁唔知系咪嚟咗咧？已经经过台海，因为只要联合国喺战后嘅规定咧，台海咧系一个自由国际海峡嚟嘅，就从来又唔到某啲国家咧。是宣示佢嘅主权，话人哋唔准入嚟嘅。咁甚至乎咧，中国嘅外交部咧都唔会系一个正常嘅抗议行为，只不过系咧讲两句鬼佬唔识听嘅成语咁样去恐吓下人哋，叫佢恐吓人哋，又叫人哋唔系佢都唔够胆话人哋唔准经过台海啊。佢只系话咧，任何会影响到台湾。嘅局势嘅都反对咁样，即系你留心睇下佢哋嘅词汇，你都知道佢都未去到咁大胆咁唔要面啊。咁今次咧，我觉得德国如果经过台海嚟香港嘅话咧，我都会同啲德军讲声，即系欢迎你啊咁样，即系欢迎你嚟到香港去湾仔饮下啤酒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单新闻咧系从来都未听过咧，即系。新聞就即係新聞啦，即係從來都冇聽過呢啲咁嘅德國軍隊嘅新聞啦，可以話，因為德軍我都幾熟㗎，因為細個砌模型我都揀德軍嚟砌嘅，因為德軍啲制服真係靚啲，連個頭盔都靚啲嘅。咁而德國當年嘅頭盔嘅型號咧，即係嗰個款式咧，亦都係國民黨用嘅頭盔嚟嘅，因為當年國民黨嘅軍隊咧，亦都有去德國嗰度受訓嘅。咁所以佢嚟探返台湾都好正常嘅，我觉得。因为有啲军备都系德国嘅。咁我爸爸据佢所讲，佢当年当兵佢啲枪呢咩型号佢又唔记得，话系波兰制造嘅一支枪嚟嘅咁样。唔知有冇军事迷有冇人话都俾我知波兰出嘅枪系咩型号呢？我諗呢度有嘅，因为呢度咩人咩高手都喺民间嘅。 HPY Chan 彭定康系政客，大家都知道，但佢今日讲嘅嘢亦讲出香港人嘅心声啊！会其实集体并不是无人做，因为一个人体力有限，纵使3000蚊一日，他们一个月只能开13日工，身体劳损问题，再讲是否是大判、二判或3判、4判呢 ？MK， 本我系话佢哋之间所做嘅嘢冇得比，唔系讲佢哋参选时候比呀。你理解力真系有啲问题 啊！咁啊系啊，即系靠你讲嗰几句我就明咧。咁你啊实在高估咗我啲理解力啊！娜娜点啊娜娜？ HPY， 请睇下，我今日都觉得奇怪，点解德国军舰会去台海？ 喂，咁不如咧，大家查下德军，即系当时二战嘅时候咧，即系国啊二之前啊，咁国民党嘅军备即系周围都采购噶啦。咁德国嗰阵时咧，仲未系核心国嚟嘅，应该就咁，但系即系好似冇乜电影咧讲过国军会去德国采购军备同埋受训嘅呢一节嘢，有冇人知道呢啲史实咧？因为细个读书又唔勤力啦，唔听书啦，最憎中史，兼夹我学校冇西史嘅，咁完全冇兴趣嘅对呢啲。咁唔知点解大个之后咧，即系越嚟越关心个地球啲国家啊、历史啊、文化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真系咩都唔识。你留 voice message 俾我，系咪俾我自己听咧？我想听下先。其实呢阿 Moon 呢就可能打字打唔到咁精髓呀，咁我唔知佢介唔介意呢将佢自己嘅留言俾大家听下啦，因为即係佢主要都係針對我呢话我理解唔到，咁佢讲嗰啲实例呢佢又唔好打出嚟喎，係咪因为你觉得打好辛苦呀，讲好啲呀，如果你觉得讲俾大家听都得嘅话，咁我可以公开你嘅留言都得，咁你复我啦，如果唔係我就费事啦，或者你封烟都得嘅，即系封烟仲好啊，即系现场对答，大家开心啲。因为佢讲李卓人嗰啲嘢咧，即系讲个实例嘅，就话嗰啲人哇，你咁即系逼人哋加人工咧，逼到人哋执捻咗去，所以令到啲人工即系工人冇工做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咁究竟你俾唔俾我放你嘢出嚟咧？诶、哎，点解卡卡 Dream 都话？佢朋友问有冇笋工喎，哇真係呢个招工大计好掂喎，卡Dream有听 live 嘅，原来真係估你唔到啊。喂阿 Moon 快覆我啦，因为我都心急想将你嘅高见呢讲俾大家听啊。咁最主要你讲我听亦都听唔到你讲嘅 part 呢，因为我唔认同你嗰啲讲嘅内容，同埋你系冇证据㗎嘛。咁最好就系讲下有咩证据即係 support 你啦。譬如话向雇主要逼人哋加人工加 30%， 令到人哋觉得冇撚忍呢就執咗去，令到工人冇工做。咁但係工党嘅即係一个即公民或者工党嘅压力，可唔可以令到嗰个公司会執笠呢，或者会令到冇忍嘅。咁话如果真係咁听话工党讲完你又執笠嘅话呢，即係呢个可能性大唔大呢？因为佢都觉得即系要就范，咁啊冇钱赚就执笠。咁但系你唔就范，你间公司可唔可以继续营运咧？有冇人翻工咧？呢、這个先系佢嘅选择啊嘛，并唔系选择你讲完我有30% 人工先肯开工，咁啊因为咁样冇得做而执笠嘅。咁你唔知明唔明我讲乜咧？又咁，所以阿 Moon 你快啲复我啦！我因为你嗰个留言太长咧，我冇理由望住个镜头，我自己听，咁人哋又见到我听紧电话咁样，咁又。唔知啊，或者你想我做完节目先听你讲啊，咁就真係好心急。又定係我听完你之后我讲返一次出嚟呢，咁样快一幅快一幅快一幅快一幅快一幅。咁呢啊係我咩嚟㗎，我话正。咁啱啱啊監製 mix 咗一个蛋沙律俾我食。咁我食少少嘢先啊。因为好似冇食晚饭係咪呢， 你食咗 只 腊鸭俾我， 系冇 教会尼卓人只是调解中人，他不是神。 我觉得咧，即系你又唔复我咧，咁我唔可以公开讨论咧，咁你净系俾我听，咁我觉得对我又唔好公平咯，因为我就系想将一啲事实吹到大家都摊开嚟商量，即系咪去分析一下，咁样呢个就系狗吹嘅精神，就唔系我一锤定音，我讲乜都系啱晒嘅要，咁只不过我系 challenge 翻你嘅印象有啲咩实际嘅。嘅论述咧，咁你讲咗啦，咁你系咪想俾大家听咧，定系想讲俾我听咧？咁样，咁因为咧，我今晚又食紧嘢咧，咁可以听你啲嘢咧就 perfect 嘅个 timing。点知真系有人诶 message 错问过份工系咩？咁我就喺度可以私人同佢讲啦。因为真系冇乜机会咧，专登公开可以帮到朋友解决呢个劳工问题啊。咁都唔系阿 Moon 复我嘅。 陈 Jeff 送中压力好大，搞到个人病躁。 千祈唔好病啊！有排斗啊，真系。喂，你讲下嘢啊，咪我要食嘢啊！哇，吞咗蛋落想呕添，大嚿得滞。 有 冇 水 啊？有啊，咁我再斟啊，唔该。啊，定系我饮个梳打水算啊？而家有几多人喺度咧？睇下先。哇，170几，点解咁多咧？好奇怪啦！我识嗰位朋友咧，佢我唔知佢会听我嘅 live， 从来都。 抹 下 个嘴啊！ 好。 Nana。 我一讲个工种，佢即刻唔出声嘅，点解？喂，快出声！ 有啊，可能 唔系复啦，复啦。喂，苏伦而家先嚟啊！ 听轮 jeans 超好味嘛？ 好味啊，非常好味。 街料饮咗杯超市买嘅 trip 街红酒，个头劲痛。 苏伦 王 high all doublet 睇探长食嘢，比讲1930年代中德合作更引人。早晨各位和探长。 喂 ，hello， 喂，有人可以讲下1930年代中德合作嘅故事俾我听啊？因为我问几都问唔到人嘅呢啲真系。 我以为啲洋葱粉原来 好味。系啊，好味啊！点样整啊？不如你讲陈述一次啊。 吓，杀咗蛋咯，整碎之后落嗰啲 mayonnaise 加啲 paprika。 mayonnaise 系咪即系蛋黄酱啊？ 系咯。 嗯。 加 paprika 加 paprika 系咩啊？ 好似啲红椒粉啊， 嗯， 加胡椒粉加盐 啊，其实可以多啲胡椒，我觉得、 啊、 可以多啲胡椒。 哦，好、okay ， 下次咁咧呢啲就系生酮嘅食品嚟嘅，即系冇 cap 啦， 少少少啦，可能啲白汁丁 得咯。嗯，即系总之维持喺低位啦。喂 ，J J Lens 仲喺度啊，真系多谢你啊，继续喺度撑啊！我冇乜机会听到阿 JJ 咧咁夜都仲 仲喺度嘅，我系咪已经 over 晒啲时间啦？ 而家两点同埋四十五，喂，12点。 嗯，都差唔多啦。咁我读埋我，即系我讲埋我之前想讲嘅话题先。 陈 Jeff 讲下 Pelly 哥个咩大马移民计？ 喂，你讲。 J links Nanahelu， 鲍恩会其实现在环境各行各业都相当困难。很难三言两语讲得晒。总之九六全世界人出来游行。佛山邝李卓人讲唔完。趁这机会请问，我唔认同你说黄耀明唔明歌词。我唔系做呢行，唔知运作，但我认为如果不了解歌词，系唱唔到感情。其实嗰三只歌都是达明作曲，两只刘以达，一只黄耀明。 填词喎，讲紧。 三只歌的填词人就不同。难道填词人和作曲人唔使沟通？ 唔使噶， 请教。 真系唔使噶。 三名车夫探长好多事都烧着水，对生酮有乜好啊？ 唔系对生酮有乜好，系唔使饮啲 caps 落去啫。同埋，以前咁中意饮汽水原因咧，就系想饮落去，嗰个感觉，同埋个口有啲口感啦，即系乸乸地咁样，解渴啲啦。即系因为梳打水对嗰啲蛋白质嘅分解咧，口味上啊，化学上又唔知啊。是有个作用的嘛，即是比如成啲蛋啊好胶嘅嘢啊，咁你飲咗啲梳打水呢就会即刻解到渴囉。冇乜好处啊，因为梳打水同埋清水呢，咁当然清水有益个梳打水啦，因为梳打水嗰啲都系一啲二氧化碳嚟嘅咁样。咁我话俾你听呢，啊 Susan Kwong 呢，香港嗰种多数嘅主流嘅流水作业式嘅运作呢，就作歌嗰个呢就同填词嗰个分钟系唔识嘅。咁呢收到歌嗰个 producer 呢，或者嗰个 A&R manager 呢，就会派俾啲佢鍾意嘅填词人啦。咁呢就以我所见呢，多数呢嗰两条友都唔使识嘅，甚至乎真係唔俾你见面嘅。咁呢你可能你印象呢就係俾嗰啲美国电影呢，即系一对情侣 flirt 紧嘅时候咧，一个作歌一个填词咁样就完成嗰首歌啦。咁现实咧就极少极少极少嘅。咁咧就兼且你话头先， 尤其八九十年代工厂式咁， 绝对系啦， 几个月出一只碟。 嗱，我都有呢个经验嘅，我派咗好多只歌俾啲人监制啦。咁咧，收咗我只歌嗰个人咧，我当时我就又唔识佢嘅，咁只不过系摆咗去唱片公司，咁好精美咁样。整个录音带介绍自己咁样，于是乎攞咗只歌之后咧，就跟住咧就无端端话俾我听，喂、哎，你拎只白板碟啊，边个攞咗只歌，我攞白板碟嘅时候先知攞咗只歌嘅，哇，点解唔揾我编啊？慢啊嘛，佢哋快啊，几日就搞掂啦咁样，咁然后就揾人编埋，咁啊跟住咧填唱个歌嗰人就自己作翻，我到而家都未识佢嘅嗰个人。但嗰个人就出名啦，当然，但我唔识佢嘅，见到面都唔识嘅，冇机会识嘅。咁所以，嗱、呢、這个我的经验啊。咁但系，周博贤我都熟噶嘛。咁但系咧，即系佢当时作嘅歌，即系佢就自己填埋词，自己作埋歌嘅。咁但系后来咧，佢净系做编曲同埋填词，唔系填词还填词。咁但系作歌嗰个人咧，又系冇唔拉更嘅。咁我问佢识唔识嘅咧，佢话大家梗系知道大家系边个啦。但系都真人又唔识嘅咁样，咁我同埋周博贤都系有同样嘅经验。咁兼夹，譬如太极乐队啊、Beyond 嗰啲咧就唔同嘅，因为佢哋咧本身两样嘢资源都有，咁咧佢哋咧就系、是、自己作歌同埋填词啊，揾翻自己嘅人，譬如揾恩葵都系本身阿 Patrick 嘅朋友嚟嘅，咁啊读紧书已经识噶啦，咁呢啲系特别嘅 case 嘅。咁就达明咧，又系一个完全唔同嘅 case 嚟嘅，因为达同埋明咧之前系唔识嘅，就因为咧啊做美术指导嗰个叫咩啊？谭俊文嘅师傅 张 淑平咧，就想搞一啲视觉艺术，就连埋音乐 multimedia 嘅 project 咧，就揾咗黄耀明，因为佢哋蛇有蛇路都系嗰班人嚟噶嘛。咁于是乎咧，黄耀明咧本身就唔系好识音乐嘅，咁咧就要招兵买马咁样揾咗个刘宇达出嚟，嗰两条友都唔识嘅，马学神嚟嘅。咁点样红咗，咪要焗住一齐咯？咁可能又熟啲添啦。咁填词系咪周礼茂啊？啊唔系唔知咩期啊？嗰阵时啊，陈少琪嘅。 咁陈少琪咧又系第三个 party 嚟嘅，咁所以咧你话嗰个情况咧，我都几肯定咧，你系误会咗、误解咗乐坛嘅运作咯。 同埋佢哋可以听 demo 嚟练歌噶嘛？ 系啊，冇错，系啦。咁当然啦，亦都系应验咗阿王 Sir 讲嗰样嘢。咁一般嘅民众咧都系追梦嘅，咁你个梦系咁，我拆穿咗咧，咁你都可以仍然生存喺你个梦度嘅。咁开心啲嘅，事实上，咁个真相咧往往都系好唔开心嘅。 好多歌，我谂佢哋都唔知 道 唱乜 嘅。直头系唔知啦，恩葵都唔知道自己填乜。 咁佢有啲都知嘅。 唔系有啲唔知嘅，真系，尤其是嗰啲 Celia 嗰啲唔知道自己写乜鸠嘅，真系。越路上遇着神秘女子嗰啲都系讲个古仔出嚟，系冇乜特别意义。嗰啲系啦，林振强填嘅词咧就唔同啦，因为林振强咧就真系为咗佢相信嘅填嗰个拼命三郎嘅。咁但係当时太极呢，嗱，我因为我真係半个 insider 比较熟佢嘅，佢哋完全都唔讲政治嘅，以前即係社会嗰啲，我包保佢未接到呢首歌之前唔知唔明音系边个嘅，咁呢个就係个真实情况啦。 三轮车夫探长好多事都收着水，对生同有乜好啊？ 冇 Ultraman 数96国军 W 全部都系用美国、德国、比利时枪械，基本上乜 Q 都有。 哦、 Jack Music MB 斗模式，我估作曲人和填词人会沟通，系问对方可否让步，你可否改音，佢可否改字，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 啊，唔读啊！嗱，我可以话俾你知咧，我嘅见闻啦，通常作曲人咧就下把嚟嘅，填词人咧就相对咧就同个 producer 或者同个 NR manager 比较熟啲嗰方面嚟，佢哋会 work with 嘅，因为嗰啲人咧唔识弹嘢，唔识性咧就食唔住嗰啲 musician 嘅。即系作曲同埋编曲嗰边嘅，咁所以咧，佢哋要揾出名嘅咁解啦。因为你要摆埋你个声名名即系名气出嚟交歌俾我嘅、哦，即系有咩衰咗你自己冇面嘅、哦。咁所以索性咧就净系揾啲出名嘅人，就唔俾机会啲新人嘅。即系当时八九十年代，咁于是乎咧有歌就收噶啦，因为顺晒名气啊嘛，顺晒名牌啊嘛。咁但系填词嘅人咧。嗰啲人咧就隨時諗到佢嘅，因為咧佢哋相對個歌詞咧對啲受眾咧係嚴重過首歌唱乜同埋彈乜嘅，咁於是乎咧佢哋覺得個代入感會重啲啦，咁於是乎就即係指手畫腳啊，叫你咁樣填咁樣填啦、啊。於是乎咧阿鄧武識都係識嘢啊，佢話咧有啲 melody 作出嚟咧，啲詞填極都填唔到嘅時候咧。就会作词嗰个人咧，连个 melody 都改埋嘅。举个例，九保田利申嘅《Crying Your Smile》，咁咧就俾许志安唱咗。咁有成句歌词咧，就为咗填词咧，就将人哋个 melody 咧好捻精辟、好正嗰句咧，改咗一个好普通嘅 melody 嘅。咁咧咩人俾胆佢嘅咧？咪就监制俾胆佢嘅咯。即系最紧要，你嗰个歌词令到啲人 K 唱到 K 又明唱乜又正嘅，咁因为佢哋能够涉猎到或者能够俾到意见嘅范围咧，好具体可以点鸠嗰个填词人咁样改，就系呢啲位啫嘛。咁所以我可以同你解答到咧，呢、這个关系就系咁样产生咯。 廖阿嫂讲得啱，旧时流水作业，填词人大量生产。近十年有几位歌手就话自己同填词人有沟通过，份词系度身订造，好似 Juno、周国贤呢、D Cameron Jeans、抽吸烟的女人 Gary Lee、林振强正啊、韦信宏咁谢安琪系咪都只系唱紧周老板嘅？韦信宏嗰啲啊，唔知道自己唱紧乜。陈 Jeff 讲讲下，想起张立基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Liam New Electric Girl 女仔头语文外国好似重视作曲多啲，香港重视填词多啲。 冇错，因为同个鉴赏嘅水平啊，绝对有关嘅呢、這个就。咁咧就系、是、谢安琪系咪都系只系唱周老板嘅啦？梗系咁啊，梗系啦。如果佢系真系同周老板嘅谂法，佢就唔会接啲化妆品嘅品牌去做啦，系咪？你有冇听过知识分子呢只歌？知识分子呢只歌就系耻笑嗰啲净系靠个样去卖呢个化妆品啊，即系嗰啲瘦身嘅产品啊，即系觉得嗰啲女仔好肤浅噶嘛。喂，如果佢真系同周老板一样咁谂法，填嗰、那个。知识分子嗰、那个填嗰、那个填词，佢就唔会接咁多呢啲广告，又唔会走去整容啦，系咪？又唔会喺眼头啦，咁系咪？咁所以咧， 呢啲唔知 啊，唔系，即系呢啲系好明显就系唔系阿周阿阿郑安琪嘅谂法嚟噶嘛？ 唔系，即系你话佢咩开眼头应该冇嘅？ 唔系啩？ 我觉得冇啊，开眼头。 即系总之个样同以前唔同咗啦，箍咗牙啦咁样，咁都系靠面口啦咁样，咁但系知识分子就系正正系耻笑呢啲艺人噶嘛。咁呢个已经证明咗某程度，即系某啲论述啦，已经。咁同埋我听过一个 EMI 嘅高层倾偈当中咧，就爆佢响口咧，就话 Electric Girl 咧，唔系即系张立基唔系 Electric Girl， 佢唔知参加啲咩比赛赢咗噶嘛。咁但系当时系啦，未来偶像争霸战。咁原来当时咧，嗰啲所谓新秀啊，成日全部都内定噶。内定嘅原因咧就唔系话你唱得唔好就都可以攞到奖咁简单，内定咧就系咧喺初赛嘅时候咧，嗰啲唱片公司咧就已经插晒旗噶啦，就边啲有得捧有走红嘅元素，同埋甚至乎系朋友，甚至乎系有老细喺背后，就已经 mark 晒噶啦。咁到比赛嘅时候咧，咁咧佢就会应声咁样。赢咗咁啊，大条道理就直接就出唱片噶啦，因为嗰阵时竞争剧烈啊嘛，因为好多好即系赚大钱噶嘛，上落好多钱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哋就为咗效率咧，就是、初赛之后咧就已经插旗啦。咁咧嗰晚咧咩争霸战咧，阿张立基咧临出赛嗰几日咧失咗声啊，因为压力太大啊。咁于是乎咧，竟然咧系咪嘴嘅。连唱歌的人都有名有姓的、哦、咁原来呢 ,live, 帮佢咪嘴唱 live 嗰个人呢佢叫陶赞新、哦。咁嗱呢个我亲耳听到嘅。咁但如果有人有嗰个录影带呢就真係要研究个嘴型系咪夹囉。因为我都证实唔到，我只不过第一身听到嘅啫。咁至于呢个 Cam Leung James Chow, 你话吸引的女人系无端讲呢个歌系咩呢，你系咪想问究竟系咪佢哋识嘅填嘅呢？我諗吸引的女人，因为本身啊黄光耀呢佢都系制作人嚟嘅，即系本身系 musician 嚟㗎啦已经。咁呢佢喺业内里面呢又好熟嘅，咁唱嗰个陈德章呢就系佢个老友嘅细佬嚟嘅。咁所以呢佢哋呢班系比较专业嘅组合呢，相信填词呢都系亦都系 organic 嘅，佢哋都知道自己唱緊乜嘅。 说声狂明多咗，谢谢鲍恩奴。现在填词人都没几多个，以前好的填词人都识作曲，现在都上咗天堂。Cameron James、Chow 周启生都好掂档。语文香港而家正捞音乐唔掂，要接好多副业。鲍恩奴现在有部分歌手识调铁 ，Jack Music M B 邓无锡陈奕迅讲过。佢其实唔明歌词讲乜， 我听 完佢咁讲，终于明白佢啲歌感随意唱，有别主流的澎湃的唱法，语文外国 market by 人红出一只碟都可以食一世。 咁你唔可以嗱，我调翻转嚟复啊，语文人哋 market 大可以出一只碟一世，其实你个潜台词就系咪讲唔好怪香港啦，因为香港个 market 太细啊咁样，所以咧就渣就梗噶啦。咁我夠膽話俾你聽咧，其實香港之所以咧，即係俾你一個渣嘅印象咧，就並唔係香港冇天才啊，香港天才發揮唔到啊嘛，你入行揾食已經難咯，同埋嗰啲 producer 為咗做生意咧，邊個紅啊，搶到邊個盡喎？哇！你見個林夕一年有幾多個作品？有40個作品以上嘅，佢能唔能夠一個禮拜作一隻歌，真係一個問題嚟噶嘛？甚至乎咪隻隻歌都有心靈感都好精闢咧？咁呢个好明显就唔得啦，系咪？就有人咧就好 解釋咧就話去請槍，咁啊請槍就真係有可能喎。但係點解請槍嗰啲幫佢請槍嗰啲人就冇名嘅咧？原因就係咧嗰啲 producer 揾人做咧做音樂或者做填詞咧，就揾啲出名嘅，咁啊穩陣。咁佢亦都係就算有請槍咧，嗰啲 producer 咧都唔會求真嘅。原因就係你交到貨，最緊要唔好俾佢咩話，同埋賺到錢就得噶啦。咁喺呢個咁唔公平咧、咁冇競爭性嘅社會裏面咧。会出到啲咁嘅嘢，你都唔会觉得稀奇啦，系咪？咁另外咧就系话阿 Owen Liu 咧就系唔系 Liu Owen Lui 咧就系话，现在有部分歌手识条铁，咁你话有部分歌手都好咩嘅，即系好稳阵嘅咁样讲。但系咧，我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其实香港就并唔系冇天才啊，问题就系个行业啊产生好大问题啊，最主要听歌啲人唔肯俾钱咧，咁你又造就咗一啲。咁犀利同埋咁投机嘅一啲生意人去搞音乐啊，咁咪真係死路一条囉。咁即係你同时喺度话教人哋呢个行业唔得嘅时候，你諗下点解会唔得先。你有冇帮衬过先短期内。 宇文，香港而家正捞音乐唔掂，要接好多副业。 係啦，呢个都系一个现象啦。咁啊 ，Cam Leung、James Chow 啊、周启生都好掂当。喂，佢梗系啦，好咁勤力。即系嗱，有好多人唔中意周启生啦，当然。咁但系你论佢嘅才艺咧，佢真系绝对，佢嘅付出同埋个收入真系唔成正比咯。咁当然，佢帮谭咏麟写歌嗰个年代咧，佢真系人生嘅高峰嚟嘅。咁我听我个朋友阿安格斯讲咧，佢话佢嗰阵时同阿周启生咧惺惺相惜咧，我作只歌。揾佢編，哇，简直系完美组合啊！咁我填埋佢嘅词，即系嗱嗰阵时咧，作曲人同埋編曲人同埋填词人之间咧，系可以即系有啲都系朋友嚟嘅，但系多数都唔系朋友啦。咁佢话佢哋嗰阵时啲生活咧奢华到咧，佢话周启生啦，同埋阿林敏聪啊咁嗰啲咧，即系嗰阵时度歌度到咧，真系冇晒 idea。咁不如喂，我哋不如食宵夜啊！宵咩嘢啊？屌，搭飛機去日本食个早餐，再翻嚟算啦，再翻嚟录啊！屌咁样，即系佢哋啲生活系开心到咁样嘅，即系自由到，即系浪荡到咁样嘅。嗰阵时系印银纸嘅，如果你红咗嘅话就系、是、咁样。但系点解红咗啲生活穷奢极侈，唔红嗰啲啊乞食咧？就同佢哋好唔好系冇关噶，同佢哋啲嘢好唔好正唔正系完全冇关噶，系纯粹个行业个不公平产生噶呢样嘢。尤其是嗰啲音乐嘅高层或者从业员或者嗰啲决策人员咧，佢系对音乐嘅水平嘅常识太低，同埋太冒唔起呢个风险嘅底下咧，就令到佢哋。縮窄咗我哋揾一啲唔同嘅音乐人嘅一个空间啊！咁点解咁讲咧？就因为你上只碟红咗有啲名气咧，就个个都揾佢嘅。你谂下喺90年代尾同埋2000年代头，雷仲德做咗几多只歌？即系呢啲我查得翻嘅。你又觉得系咪癫噶？点解个个都揾佢噶？同时好多人都好掂噶咁样，呢、這个咪就系嗰个宿命咯。即系大家都系咁做嘢嘅，因为。即系所以一啲黄金机会落喺啲无知嘅人手上咧，系一个灾难嚟嘅。短期内系可以赚到好多钱嘅。即系你睇下今日中共咧，即系话以为5G 系自己发明嘅时候，因为太多无知嘅人而有太大嘅 market 嘅时候咧，咁咪变成灾难咯。咁好快，即系你从香港乐坛，你系见到中国工业嘅未来啊，其实一模一样嘅，根本就系。 韦信和我的朋友好憎谢安琪，就是因为他又唱知识分子又去整容。韦信和内定冠军来讲，以前新秀的冠军个个都骨骼精奇，三尖八角 Huge land 没公民意识，是很难出到好歌手。其实歌手是古代诗人，不关心社会人生点得呢？睇翻鬼佬六七十年代至成爽 writer 明星辈出，劲有深度。Jack Music MB 邓无色林夕接受 Jet 杂志访问， 佢填词方式好似时装的 line production， 同一题材配唔同旋律，解决需求。Voxmark 吴国敬当年取不到身受冠军，直接签 Remy， 但全他应该是 Voxmark 冠军。Jack Music MB 邓模式其中一个例子，有一对歌讲佛理，由不同歌手唱。韦信和雷仲德应该一只歌都冇做过，全部都 抄咁样。做歌呢你用呢个做呢就啱嘅，但企人边个做佢就唔係全部都冇做过嘅。即係你用艇仔边艇，即係用仔创造嘅做，就我都唔敢讲㗎，但多数系啦。 语文香港人一收钱就觉得死罪，连俾少少美元听歌都唔肯。好似苹果新闻只系要注册都已经压支压咗。 係喎，好奇怪㗎喎。即係我都有心里面都压支压咗㗎，因为呢我 log in 咗，我登记咗嘅，但佢成日都问翻我再登记咧，我觉得系唔知 iOS 嘅问题啊，因为咩问题？佢记唔到我登记过嘅，我已经 allow 咗佢可以 save 我啲 cookies， 但系都唔得，唔知点解。 亚运会总之一句讲晒，搵食艰难，每个行业都困难，今时唔同往日啦。为生活的歌手周围登台，李隆基以前年轻时住我隔离，生得逢时 是咁、哦、样都可以能够发到达的，真的李隆仪就惨啲，生不逢时啊，真的。喂，咁系啦，有我有冇人未复佢咧？系咯，即系好多我都认同嘅，即系阿 Vincent 讲啲嘢。即系呢个系现象嚟噶嘛？即系好多人成日觉得好偏激咧，成日话以前嗰啲，即系调翻转讲，中意还中意咯。即系佢咁骨骼精奇，佢行业咁唔透明、咁唔公平，咁多庸才，唔系代表你唔可以中意。即系好多人就觉得我成日喺度挑战佢哋咧，即系我中意关你咩事啊？呢个听又俾你笑取笑咁样，咁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只不过中意就系还中意啊，中意可以唔使解释噶。咁但系我用解释嚟取替咗我中唔中意，我用我解释嚟support 我中意边啲唔中意边啲咁解啫。 Liam Liu Apple News 系每次都要登入，多谢你啊！9527我用 iPhone 响 Facebook 睇苹果日报 log 过一次就畅通无阻。曾 Jeff 差不多先生中国人 系哦。唔知点解我唔得咧，即系我譬如嗰排或者嗰日重复咁睇翻苹果咁样就 OK 嘅，但我隔咗几日冇睇咧，会又要我 log in 都喎，好捻麻烦。好彩我手指毛嗰啲就，如果下要入密码，我真系放弃啊！老实讲，唔将我苹果做 IT 嘅朋友听紧我讲咧，即系帮我解决一下呢个问题啦。或者有好多人都系咁都唔定嘅。喂，咁好啦，即系而家都我讲两个几钟啦，已经。哇，仲有177人啊，真係罕有啊。 讲多两个钟。 唔得，会死㗎大佬，再讲两个钟。分节就得，但係分讲就唔得啦，即係我亦都冇咁多嘢讲啦，即係除非大家思潮如泉涌系咁样逼我答嘢呢，咁我停唔到啦。咁但係你又几冷淡㗎，有时今日就算好踊跃㗎啦。好 ,Hughland 读埋你先。 Hughland 探长讲五讲到李克勤只希望俄罗斯民歌，但又话周启生作曲 嗰只歌叫三套车嘛，即系打俄罗斯方块都有嗰只歌嘅。咁咧，我觉得博懵咯呢啲咪，因为人哋traditional 嘅歌嚟噶嘛呢啲 ，suppose 系冇版权嘅，但系人哋个版权开放咗成为 traditional， 唔系代表你可以用你个名。出咗 credit 啊嘛，咁样我觉得嗱，我同周伟我都识佢嘅，但我唔知佢系点谂啊。但系唔系人人都有勇气咧，即系当你编咗曲，咁当个有个 copywriter 打晒呢啲资料出个唱片封面嘅时候，打埋你个名系作曲，其实你有义务同佢讲呢只唔系我作噶，咁样但系佢冇咁样做啦。咁如果你问佢，多数都系话，哎，我唔知啊，出咗都唔知咁样。咁但你俾人咁样耻笑啊，令到人哋好憎你啊，咁呢已经系你个效果啦，即系呢个系个 报应啦，系咪先？咁同埋你打你嘅名落去，你唔好话唔知道、啊。咁啊 ，cash 出钱嘅时候，即系个作曲家及填词会出咗钱俾你，你唔觉得多咗嘅咩？有呢只歌，咁你都唔出声，我觉得真系有问题咯。如果系咁样。 你有冇听日放假吗？ 叶石 雷，我刚回到家，听咗一阵咋？ 喂 ，OK。 你问点睇达哥无限私优台单嘢？ 咩啊 ？Huland Huland 三套车超银到足湖，探长有冇当面丢佢？ 冇啊，见到又唔记得咗呢单嘢。喂，咁啊咩达哥无限私优台单嘢唔识喎？喂，可唔可以讲下边个达哥啊？唔问达。哦，哦，点？ 好多人逼佢表态啊！ 吓？ 问佢系咪撑？即系会唔会撑？六月九号反送中啊嗰啲啊？ 边啲人问佢啊？靓 仔咯。 哦。 网 民咯。咁所以就 close 啊。 系啊。 咁啊，可能赚够啦，真系唔知啊。 逼佢，咁佢唔想答，咪 close 咗，暂时。 哦，佢唔想答咧，就真系佢人好懦弱啦，都唔系衰人嚟嘅。如果系一个衰人嘅话，佢即系其实佢好难嘅。佢明知佢嘅受众系普遍都系好憎政府嘅，咁又惊得罪咗嗰啲人，又俾人批斗，又或者即系白色恐怖嚟嘅。其实已经系咁，佢想两面都逢源嘅，咪唯有自阉咯。即系都一个可悲嚟噶。即系如果我系僆仔咧，我都唔会收货咯。我逼到佢讲，系支持六九，我先要继续睇佢啲打机咯。老实讲，即系如果俾我系僆仔啊，咁所以佢就算接咗个台都无补于事，佢点都要剔晒嘅，真系。 韦信旺，香港啲所谓作曲人系咁，容祖儿又唱过首爷捻歌，都扮原创歌啦。 唉，唔好讲啦，呢啲真係耶撚歌扮原创歌有咩问题啊？即係耶撚歌即係 Amazing Grace 嗰啲啊，咁就扮原创啊？即係话即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唔明你讲乜？因为系咪你都系耶撚嚟嘅呢 ？Vincent， 点解你连容祖儿唱耶撚歌你都知嘅？喂，咁系咁啊，继续完成埋我个 schedule 先。哦，系讲紧即系中美贸易战啦，我就梗系唔系专家啦，但我谂翻一啲睇法咧，就系、是、早排华为个老板咪走出嚟扮死蟹嘅，咪就系话我哋唔可以摸苹果噶，同埋呼吁啲 fans 就唔好杯葛苹果啊，摸苹果又摸我哋啊咁讲嘅，咁但系向另外一个传媒咧又调翻转讲嘅，咁咧甚至乎咧而家。习总咧嗰个白皮书咧个内容咧就话中国都仍然系一个发展中国家，咁其实列强就唔应该喺呢个时候恰佢哋嘅，咁我又扮紧死蟹啦。咁啊早排都讲中咗噶啦，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嘅人咧，即系佢咩都可以噏得出嘅，就呢样唔得就嗰样，即系扮死蟹系其中一个选项。咁其实个心谂嘅咩咧，就你就千祈唔好信佢个把口讲紧嘅嘢。咁似乎啊，林郑月娥咧就学到足呢啲，即系你见佢对住啲外国领事都够胆走出嚟鸠讲鸠 hea 咧，就证明咧佢已经成功个达哥啦，系咪？即系佢唔会龟缩，譬如以前阿曾荫权咁样，佢龟缩噶嘛，耐唔耐又唔回答咁样，即系系咪都俾人屌噶啦？咁啊，今时今日林郑同埋佢嘅班底啊，张建宗同埋阿比家超点解咁鬼勤力咧，日日都出嚟讲咧？即系我冇办法唔佩服佢哋嗰种咧。即系鸠讲嘅精神嘅，即系不停咁讲啲歪理出嚟咧，即系好有决心咁样啊！从来未见过香港一个殖民地之后啊，从来未曾见过有一个官咧系咁恩皮同埋咁有魄力嘅。咁呢个俾个 credit 佢真系。咁但系你嘅内容乜嘢驱使到你咁恩皮或者咁有决心咧？第一就死到临头，第二就生命恐吓，第三咧佢嘅利益就系超凡咁劲嘅。即系可能做政协啦，或者咪做国家领导人啦，或者好多钱啦，又或者即系调翻转啊 ，back 翻到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你屋企人俾共产党威胁晒啊，督住条颈啊咁样啦。咁究竟系边样咧？即系嚟去都得几样嘅啫。 咁你叫我估，我真系估唔到嘅，因为我真系唔知讲，唔知究竟一回咩一回事，佢哋背后做紧啲咩，我就唔会知嘅。咁但系咧，你见到即系中国成日都做埋一啲好柒嘅嘢咧，就系、是、对住自己嘅国民啦，即系唔同媒体，香港都有机会睇到嘅。即系呢个系香港暂时嘅福气啦。即系佢嗰啲对外国嘅一啲 announcement 啦，同埋佢喺国内一啲人民日报同埋一个即系总人民日报同埋呢个环球时报咁样，佢两边讲嘅嘢系好分裂嘅。咁你以为全世界啊都唔会睇你啲人民日报咩？即系人哋两边都睇噶嘛。咁你两边讲啲嘢咧咁极端嘅时候，你叫任何人类又点样信你讲啲嘢先得噶？根本上佢就系正正唔知道人哋系唔信佢啊，仲以为自己讲嘅嘢系人哋会信啊，咁不停咁犯错咯，不停咁样靠呃咯。咁咧最抵死咧就系咧嗰阵时 WTO 签咗一啲承诺书咧，或者一啲合约里头咧，哇！佢竟然咧六年里面咧系一样嘢都冇，即系系走晒数啊，即系签六项啊走六项数啊。喂，咁佢都仲够姜同人哋讨价还价嘅，你系咪黐线噶？即系所以咧，即系你对正一个生意佬嘅政客咧，你系真系冇运行嘅。即系当同你做生意，喂，屌你镬镬，你都系呃鸠人嘅，都唔兑现嘅。即系喺商业世界会告鸠你，但系又告唔到你，咁有咩办法咧？咁咪梗系而家，我觉得28国联军呢啲真系好正常嘅。即系28国联军咧，就系对香港政府嘅啫。咁但系你讲紧华为呢单嘢，我觉得佢已经对中国系好仁慈噶啦。咁但系调翻转，佢用咗自己系带领全球，仲嗱临咁样即刻开通晒所有 5G 咧，就话俾国际社会听咧，我哋几叻，我哋有 5G 用啊。咁但系喂，你唔好以为嗰啲啊真系你发明先得噶，大家都挞翻嚟嘅啫。只不过系你 execute 呢个动作好快，原因就系你唔使经过一啲人哋商业嘅关卡，同埋一啲政府合约，同埋一啲。一啲好多公司同公司之间嘅问题，因为你系国营啊嘛，你把口又唔认国营，但系你一个民营嘅机构可以有咁嘅效率，我真系点都唔会信啦。即系既然我都唔信，咁人哋做开生意嗰啲人点会信呢？即系人哋比我更加对呢一行熟悉嘅。咁但系以我所知咧，即系其实唔知点解有啲即系嗱，譬如你讲啲乡下佬啦，嗰啲啊大家乐踎全日嗰啲阿叔啦。或者一啲淨係睇大公文匯、東方日報嗰啲人，我就例外啦。但呢啲人以外呢，我都曾經聽過啲聲音呢，就係話唔抵得中國啲科技高，能夠 take over 個世界，即係能夠帶領嘅科技。我心諗你真係係咪唔撚識嘢㗎？你知唔知全世界最高科技嘅殿堂喺邊度啊？就係一啲太空科技啦，一啲物理科技裡面有份投資嗰啲公司啊。即系我讲紧 CERN， 即系嗰个强子撞击器。咁你估嗰啲鬼佬啊，真系咧好恨咧，去知道撞咗呢个上帝粒子出嚟咩？咁嗰啲投资者啊，绝对咧就系想得到嗰个科技嘅成果嘅啫。咁人哋个科技劲到咧，嗰粒子撞击嘅时候，都系实时里面能够 monitor 到嗰个粒子点样分裂法。嘅技术啊，即系个 monitoring 嘅技术啊，佢系啲信息点样翻到 control 嗰度啦，即系同时有咁大量嘅数据喺咁短嘅时间里面，点样可以将成个过程记录低同埋 monitoring 咧？即系呢个咁嘅科技啊，佢嗰个 bandwidth 啊系快过而家现有嘅互联网任何可能至到 4G 啦。嘅几万倍咁嘅速度，佢能够实时 capture 到嘅。咁呢啲技术落喺咩人手上呢？咪就落喺有份投资呢个强子撞击器呢个工程里头嗰啲公司咯，包括咩呢？包括GE 啦，同埋有啲公司我见都未见过嘅，即系背后嗰啲好劲嘅。咁有 Morgan Stanley 啊，同埋多数都系英美嘅公司啦，日本嘅公司啦，少数啦，韩国嘅有啲。公司有份投资啦，就係佢哋个工作呢就係、是、logistic 嘅啫，即係高科技冇佢份嘅，咁佢哋绝对保密到啦。咁但係中国嘅公司一间都冇份喎。咁你呢啲咁高阶嘅嘢呢，你係偷唔到呢人哋嘅技术嘅时候， 你学咩人夠膽讲话你 5G 系可以全世界都唔够你高科技呢咁样。咁当然我都系唔系好识嘢啊，即系我纯粹都系凭呢啲我见到嘅常识去推算中国嘅科技去到边呢。啱啱呢就收到呢阿 Moon 呢就揾咗一个信报嘅一个报道嘅。咁呢个报道呢就话呢真係辛苦晒啊，嘥咁多时间要揾一个。咁同大家读下，睇下大家就会不会对啊李卓人改观啦。因为本来唔系咁憎佢，但係听完呢个就憎咗佢啦。咁我唔知几多年嘅，就我2013年3月22号呢就话明报3月15号就话有一段有趣嘅新闻，就系工党议员李卓人在立法会唔系在过去11月有三名议员助理离咗职，其中一人呢就得98,000元长期服务金。李卓人申请以强积金雇主供款抵消，就即系一般屌无端端出咗 Siri 添，就即系一般雇主处理雇员离职多是如此嘅。咁但李卓人就冇做错啊，咁但系依法例规定好守法啊。有趣嘅地方就系于今年一月工党会议咩邓家彪哦，工联会邓家彪在立法会要求全面讨论强积金计划，取消对冲机制。咁王国兴同埋李卓人、潘兆平等嘅泛工党，即系唔同嘅工党啦，嘅工人组织啦，就一致支持。李卓人当时讲：工人挨得咁辛苦，取回金钱来应付生活都不可以。嗱，现在发现原来佢讲一套做一套嘅，李卓人自己就搞强积金对冲遣散费。李卓人认为无能力俾，希望市民会理解及明白咁样。OK， 嗱呢单嘢黑材料啦，真系。咁但系有冇因为咁样咧，就觉得佢唔适合做议员，同埋冇能力代表就系扑街咧？咁样大家判断啦。咁呢单嘢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至于其他例子咧，话做 show 咧，即系佢指控咧，即系阿 Moon 嘅指控咧，我觉得议员做 show 系其中一个天职嚟嘅，咁我唔认为啦。咁呢单嘢咧就系真系俾你捉到黑材料啦。咁亦都有回应咧，就系话，哎呀，真系冇能力俾啊嘛，咁啊点咁样？咁呢个产生咗咩问题咧？因为咧李卓人咧就唔系生意嚟嘅，呢个咧系一个 NGO 同埋一个政党嚟嘅。咁你政党啊冇钱俾咁样，究竟赖边个咧？咁赖佢哋吸金能力低啦，系冇人支持啦，同埋冇政党法啦，同埋佢讲一套做一套啦，都系亦都系一个私德嘅问题嘅。咁真相大白啦。咁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就觉得李卓人都系扑街嚟嘅，讲一套做一套咁样？咁呢个你自己判断啦。我哋突然间咁多留言嘅喂， 宇文其实以后出到有冇得表态自由？问题系呢度 ，Winston Wong 就系 Amazing Grace， 出名多年，我唔系夜晚都听过首歌，佢都够胆扮原创男女，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好歌去听，会舒服啲嘅。多谢你啊，9527。如果我全家都有外国国籍有后路，我都可以不负责任他讲。Cameron James 抄十年后香港会变成点样？ Cameron James 抄全世界中国就是强国，宇文是得英国咁按敲，仲考虑买华为啲设备。Cameron James 抄英国佬仲未死心。Hugland 知那人是靠消耗人口 and 道德维持，古代指鹿为马就是道德消耗，所知那人越无耻越爬到高位。 所以乜人无稽嘢都立得出。阿 w i n w 老萧有才，有大把生意，有外国户籍，在网台九吹，我唔会睇咯。所以鍾意同探长九吹二十四咯。哈哈， 我真係俾面啦。 Chunk of Nipka Brown， 大家好 ,The Stranger in Canada Land will 100% agree with you. 哦 ,ok。喂，咁仲有呢，阿 Moon， 你既然覆到我呢，你觉得你嗰两段录音你唔应该放出嚟呢？咁佢就话你都几叻扭曲事实，我去咗做其他嘢，唔系咁多时间去搵资料。咁同我扭曲事实有咩关呢？我唔知你讲乜啦，再读多次，试下理解一下你讲乜先。你都几叻扭曲事实，即系话我啊，话你去咗做其他嘢，唔系用咁多时间去搵资料。哦，咁我点知你去咗做第啲嘢啫？因为我问极你都唔复，咁你之后冇几耐咧就出咗一个信报嘅专栏咁样，咁呢啲唔系叫扭曲事实，系我估错咗啫。咁你觉得我系扭曲事实，可能你又对我有 bias 啦，咁唔紧要啦，有都唔奇嘅。 Cameron James 超李卓人真系好扑街， 真系扑街喎。 Stranger in Canada harder， 探长 ，long time no see。 Hello，how have you been？ Cameron James 超探长，少食多啊？ 咩少食多啊？唔明你讲乜咩少食多啊？咁啊，我食几粒朱古力啫嘛。哦， 冇糖，喂，冇真糖啊。 得啊，唔使解释噶啦呢啲。咁另外就係、是、係囉，你覺得李卓人仆街咪可以喺度表達囉，即係只不過我就覺得佢都唔係好仆街啫，即係唔夠完美啫，只不過係咁點解會、由頭俾人鬧到落尾呢咁樣呢？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啲就係貪佢呢，即係啲氣落咗個位嗰度可以鋸下咁樣舒服啲。喂，咁係囉，继续啦，你仲未答我 ，Moon， 出唔出你啲录音好啊？因为几精彩嘅，你讲得，即系入木三分嘅都。 阿 Win 无现在明报还有人睇咩？可信吗？ 唔系明报嚟嘅，系信报嚟嘅。信报2013年都未系好沉沦嘅，好似嘛，2013年未买噶嘛。哦、OK， 咁啊。阿妹话出佢啲录音，即系至于李卓人点衰法咧，大家听下咯。哎呀，屌！等等先啊。 讲过好多次俾你听噶啦，你听完都当听唔到。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李卓人咧，你净系唔好讲上次讲码头工人。我觉得佢咧个人系为咗自己选票咧，佢系不择手段。佢同而家某啲嗰啲民粹嗰啲咁样嘅民粹主义者一样，佢从来冇爱过个国家，冇爱过啲人，冇为嗰件事做好，佢净系想为咗佢选票嚟标喺度标旗立义，喺度哗众取宠。我同你讲好多次噶啦，譬如你码头工人，如果你而家根本码头嘅行业都式微难做，根本就全部都有啲已经面对紧啲困难。喂，咁你个问题就系你要加人工，人哋雇主都俾你加啦，你一嘢喺度挖咗草出嚟，加30%、40% 啦，咁屌人哋咪执捻咗去算捻数咯，咁你咪搞到嗰啲人要转行咯。呢啲就系现实环境，啲人自己私底下信笨完都费事话俾你听啦，即系你又未必收到呢啲信笨嗰啲风啦，我哋就听咯，啲人就话屌真系累捻死街坊啊咁样。咁但係你話佢哋會唔會搵唔到嘢做，梗係唔會啦，因為而家根本就係市場主導，因為你個政府泵咁多錢去做咁多基建嘅嘢，根本而家周圍全行都請唔到人啦，根本係咪先。 咁 歪曲晒我講嗰啲嘢晒我。 Sorry， 熄咗。嗱，譬如講返頭先其中一樣嘢啦，嗱，碼頭嗰單嘢我都有跟嘅。其實所有碼頭嗰啲除咗錢唔合待遇之外呢，其实最主要呢是他们的工时和规定他们屙屎都要在上面屙，去厕所时间都没有，人家争取这些人权的福利就并不是单纯争取钱的。那你讲一些不讲一些，第一那我怎样歪曲你呢，那就继续听了。 一定不够你讲话快的，你成日都要讲李卓人，我讲完那些你就听不到，记不记得 你个个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同你讲嗰啲嘢，你就话冇证据。屌你上网求其睇都大把啦，我点样证据啫？我又唔系做佢嗰个个人资料审查俾你做个 report， 我又唔系做佢个人 report， 我觉得你沟佢。总之佢系人都知道佢系贱格贱人嚟噶啦，系得你自己中意佢嘅啫嘛。嗰啲福利啊，定到啊，同人哋嗰啲酒楼谈判，人哋话 OK 冇问题，你唔使出钱，你净系同我合作，即系一齐开系嘛？我出钱，大家一齐开两份，佢做翻晒 fulfill 晒佢讲嗰啲福利，问佢制唔制，佢又唔制，又唔够姜吓，咁即系证明佢要求啲嘢根本就系唔系人类做到噶啦，佢就系哗众取宠啦。 咁就对哗众取宠噶啦，同埋我第三点我唔明你讲酒楼讲咩，再听一次。 嗰啲福利啊，定到啊，同人哋嗰啲酒楼谈判，人哋话 OK 冇问题，你唔使出钱，你净系同我合作，即系一齐开系嘛？我出钱，大家一齐开两份，佢做翻晒 fulfill 晒佢讲嗰啲福利，问佢制唔制，佢又唔制，又唔够姜吓，咁即系证明佢要求啲嘢根本就系唔系人类做到噶啦，佢就系哗众取宠啦。 即系有人嬲啊，你唱人开酒楼，而佢咧就用翻佢嘅条件去开酒楼，咪制唔制？喂，咁佢做政党咁，咪点会同陪人开酒楼啫？系咪癫啲咧？呢个即系佢又蠢啊，答佢都蠢啊，我觉得。但系咧，即系佢又呢个又输埋啦，即系俾人带到啦。就因为呢啲人就系冇打个工，咪就系输蚀咯。屌嗰啲好明显就系张宇仁嗰啲带鸠佢啦，咁啊输咗啦咁样，我觉得。咁但系唔制咪唔制咯？喂，咁佢个天职就唔系开酒楼啊嘛，佢天职就系为工人攞福利啊嘛。咁攞福利嘅嘢，咪就係、是、即係其實工人點解會有咁嘅訴求呢？因為事實上有好多人真係覺得個工種同埋佢嘅付出同埋收入唔待遇，先至佢有存在嘅價值，有存在嘅理由。如果唔係咁樣，佢出世都出唔到啊！真係，即係如果真係好似你所講咁公平呢，即係市場就代表咗成個社會，即係話有市場就有需求，有需求就唔會蝕底啦。咁樣啲工人有一個問題啦，即係變相就啲工人賤鳩格啦，即係明明。冇呢啲咁嘅待遇，你都走去做呢份工，你就自己拆啫。大把工，大把工冇人做啦。咁样即系，如果个社会系咁，就真系完全系唔需要李卓人啦。我认为咁啊，有位阿 Cam 咧就系、是、绝对系支持阿 Moon 嘅讲法嘅。咁啊，完全中晒。咁佢又话咁啊，好似暂时系得阿 Cam 就支持你。咁啊，支持我啊，直头冇人添。咁啊，你赢 OK。哇！我觉得咧，有啊呢个 cam 咧有一个 pattern 咧，就系、是、一有一样嗱个 pattern 就系、是、一讲李卓人扑街咧，咁即系嗱我都助纣为虐啦，李卓人真系扑街，你咁卵戇鸠俾人哋大卵到咁样，咁咧佢就不停咁样即系都系讲同一个观点，咁总之咧都系一个形容词啦，同埋讲嘅观感嘅啫，咁啊更加多嘅论述同埋。更加多嘅立体嘅陈述都系冇嘅，你又真系同阿 Moon 唔同，阿 Moon 就好立体嘅讲啲嘢，即系充满佢嘅理由嘅。咁但系我当然唔系全部认同啦，亦都唔系全部唔认同啦。咁我觉得即系佢系唔够完美咯，同埋佢系一个渣嘅政客咯。事实上，但系连渣嘅政客都可以坐得咁耐，原因就系冇更加叻嘅政客 over 佢啊嘛，佢系冇咗竞争啊嘛，喺佢工会嗰个类别，喺即系。在工党即是帮工人那边的议员是没人肯做或者没人做得到或者没人好过他。咁所以呢唔怪得知呢即是工联会呢就永远都是跟商界呢是最 friend 的。咁原因呢就是他连这些都没有即是完全是很 smooth 的。即是他最照顾啲商界啲老板咁所以呢即是他未一路有人工出一路有好多新的议员出来咯。即系其实呢个就系生态嘅问题啦，我觉得。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i there, Tom Zhang, long time no see. How have you been? 啊，读咗啦。Cameron Jeans， 头先读到边度啊 ？Tom Zhang 少食多啊，即系哦，读咗呢、这个。哦，冇乜人留言啦，已经。 Ultraman 数96三粒钟观赏人数仲未未跌， 今 集劲 Cam Leung Jeans 超完全中晒 Cam Leung Jeans 超李卓人是第四重，如果李卓人唔系为工人叫高啲，咁即系工联会啦。 哦，咁你都唔够直接啊，你都说服唔到佢哋嘅。咁总之咧，今晚嘅结案陈词咧就系李卓人正扑街啦，即系咁样就会开心啲嘅。咁但系。即系我又讲翻系个生态嚟嘅咯，即系我都承认咧，佢系都几渣嘅，老实讲。咁但系如果唔系佢继续争取嘅话咧，就真系重折堕啊！香港成为更加营商环境更加好嘅城市啊，将会。咁但系当然，香港营商环境好咧，就系一个咒语嚟嘅，一个毒咒嚟嘅。营商环境越好咧，就即系人工福利越低。就唔可以两样都存在嘅。 傻人王听晒都唔知道你卓人访过乜，讲清楚啲，等多啲人一齐屌佢啦。 喂，已经好清楚噶咯，但系我都屌唔落咯。即系讲完嗰啲嘢，我都唔觉得佢好似阿满话斋，人人都知道啲衰嘢噶啦，神真鬼掩啦咁样，我唔觉咯，真系。因为样嘢都有比较噶嘛，其实李卓人系渣，但工联会更加閪，咁变咗，即系你系拣女婿、拣新抱、拣男朋友咁嘅角度咧，咁佢系完全系叮得扯啦，呢啲咁嘅质素。 苏生矿工茶会最中意你哋中李卓人，肯及粒及 brown， 我刚刚先入来。所以冇咩意见。 哦，唔紧要，喂，多谢你撑到咁耐啦。喂，乜听日好多人都唔使翻工嘅咩？星期五啫，公众假期咩？听日系咯，今晚真系好奇怪，好暧昧啊！点解咁夜都咁多人呢？系咪因为中意听人哋疑似嗌紧交呢？哦，走咁啲啦，160几啦。今晚最高峰咧就186，好耐冇见咯。喂，真系多谢捧场啊！咁啊，不如即系次次搵啲交嚟嗌下好啲嘅。即系一般人都有个娱乐啊嘛，即系原来好多人听网台咧就为咗娱乐嘅啫，咁我就即系好吃力地就提供到娱乐俾大家，真系托赖。我听日端午节啊，原来红家啊，原来。哦，就懵成成添，真系呢排。失业失到怕咗啊！真系。 Hugland， 如果俾对家雕系光荣 ，Lee Chat 配红甲啊，等于琴日 Jeans 超端午至 Deliberate 端午 ，Perry 嚟端午啊 ！Hugland 五通俾共匪真系光荣 ，Winston 旺端午节 ，Lee Chat 配端午， 鲍宇 会不是探长，意思系酒楼谈判的提议，单方面讲，不是李卓人的意思。所以李卓人唔同酒楼倾咯，酒楼老角执笠是老板问题。明天端午节， 哦，明白。喂，同埋酒楼佬咧，你大家留意一下咧，啲酒楼成日都有几个名系类似嘅名嘅，譬如我举个例啊，交鸭球又作个名叫黄金角咁样，希望真系冇呢间酒楼啦。咁咧黄金角咁样，哇，个街坊度饮开茶，但系无端端咧。第日点解变咗黄金花园嘅？点解咁咧？啲人又继续饮茶啦，又无端端耐唔耐咧又变咗黄金大厨私房菜咁样，但系都系同一间酒楼，同一样装修，但可能啲伙计唔同咗，局部员工喺翻度，经理又一样嘅。咁嘅原因咧，原来咧就系佢哋就怕捻咗工会咧，成日去追粮啊。咁呢有咩追唔到粮呢，就係成间酒楼执咗粒囉。即係连个名都即係个商业登记都取消埋咁样。咁你就要破险基金㗎啦呢啲。嗰啲系咪叫破险基金啊。咁於是乎呢，咁根本而家啲酒楼佬呢都唔存在驚嗰啲工会嘅。因为你即係你留意下，你见到啲酒楼就知㗎啦。咁佢咪就係用呢啲方法嚟剥削啲员工囉。即係人哋做咗几年嗰啲就突然间有咩赔偿都冇，就要冇一捞咁样。咁当然，嗰酒楼佬就话：，哇，屌嗰啲咁嘅班主啊，即系 你請人要一批人請噶嘛，跟大佬噶嘛，成個廚房可能一齊走噶嘛，一翹起我啊，咁咪大家一拍兩散執撚咗佢咯，咁好豪爽咁樣。咁但其他啲就撲街啦，有啲樓面啊，甚至乎啲老啲嘅洗碗嗰啲咧，根本就冇呢、這個，又冇班底，又冇意嘅能力，咁咪要靠你請人呢啲咁嘅撲街咯。即係如果根本嗰啲老闆個個都係異人嚟嘅，個個都係即係好有義氣嘅。根本你唱人真的又出不到世的，真的。 行空调听日端五支塔听两 jeans, 超永远暂心场锁灵魂加 30%, 又话没可能，又话公司请不到人，边句真语文其实工作党仲有工人摆，部分原因会不会是谈判被工党贴地，只是个人推测。Hugland 不如找个工人代表来丢下你卓人 Dilbert 黄金个、哦、澳门游鲍恩会集团式酒楼最扑街。 是咯，喂，咁呢苏伦你又可能你啊唔係苏伦啊 ,Cam Leung Jeans Chow 呢你就永远撑心肠係咪应该探长啊，咁唔使永远撑嘅，即係有日我都行我日都行差踏错呢，或者即係千祈唔好諗向呢个方向囉，即係觉得即係铺铺清囉，即係今日讲嘅嘢今日觉得有道理嘅，咁咪支持一下囉，即係可能唔啱听咁咪唔好听，即係唔好千祈唔好永远乜永远乜啦，即係你唔係未拍过拖係嘛。 我教正探长啊。啊我话叫咁多位教正探 长。係囉，教正細佬啦，就又要細路仔唔識世界。係囉，阿苏伦讲嗰樣嘢我捞緊添。加 30% 又话冇可能。又话公司唔请唔到人咁样，系咪你系搞 gag 讲押韵啊？即系 rap 嗰啲要 rhyme 翻个字啊？30% 又话冇可能，又话公司又请唔到人，咁样即系嗰啲 rap 啊？系咪？咁咧仲有我第一个都想复嘅。哦 ，Owen 嗰度原来佢真系唔捻睬佢。咁於是乎老闆就單方面講要叫你一齊做你又唔夠膽咁樣嗰啲囉，即係呢啲小鑊雞嗌交最叻㗎啦，即係原因就係單方面可以即係阿 Moon 話返我嗰樣嘢囉，即係敲佢唔喺度呢就喺度扭曲晒佢講嘅嘢囉，咁因為你真係冇覆我㗎嘛。咁仲有咩，我有一個真係啊冇錯，有一个误解咗阿 Moon 嘅，有个朋友就话唔通撑公贼党啊？其实我知阿 Moon 都系唔会撑公贼党嘅，只不过特别憎李卓人啫。啊，估唔到李卓人都为我带嚟咁多讨论啊！真系感谢、啊。阿 Owen Liu 咧就话，啊佢又唔肯读你嗰句。他说呢就随时转名商业登记你就要去劳工处搞咯。咁其实呢你有所不知啦。我唔定我误会咗你呢。咁呢就係、是、佢同时呢好多商业登记。因为即时 take over 咗嗰间嘅可以。我眼见都唔少㗎。 集团式酒楼最扑街。 係囉。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我掌握唔到有乜矛盾，李卓人跟法例赔偿和之后李卓人为工人增幅利有乜关系，系咪应该调转，例如李卓人协助减少工人福利，法律通过后用新减少嘅福利赔，咁先叫扑街。Cameron Jeans 抄打错字。 哦，再捞多一镬先，邓模式讲嘅。 邓模式我掌握不到有什么矛盾，李卓人跟法例赔偿和之后李卓人为工人增幅利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调转，例如李卓人协助减少工人福利，法律通过后用新减少的福利赔，这样才叫扑街。 我想阿 Moon 又不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那个其实那个报道是道德审 李卓 嘅。哦，即系讲紧嗰个 即系话嗰个人遣散员工嗰单嘢。 哦，因为佢之前系赞成唔可以对冲定反对唔可以对冲啊嘛。系啦，反对唔可以对冲，咁但系之后佢用咗对冲嘅方法啊嘛。 喂，佢系之前啊，然之后 哦，之前嚟噶。 系啊。 O、okay、 K。我正话听咋。 O、okay、K。其实我啲理解能力真系差，尤其我对文字咧唔系太敏感啊。咁所以啊，教下细佬啦，我唔识就即系。 咁佢都系戇鳩噶啦，呢王。 佢梗系戇鳩啦，其实我从来都唔赞成。 边系戇鳩？ 我从来都唔认同李卓仁系一个好嘅议员嚟嘅，但只不过系个生态嘅问题啊嘛，真系冇人做佢啲嘢啊嘛，呢个世界肯做嗰啲又选唔到啊嘛，即系佢老实讲，佢真系靠六四啲老本嚟继续喺政治圈度继续运作嘅。咁但系呢个唔系佢嘅错嚟噶嘛，系嗰啲市民拣噶嘛呢样。 系啊，最惨就系嗰啲后生嗰啲，你想再搞政党都搞唔到。 唔系啊，问题啊，工党都不停有人出选噶，但系真系唔得啊嘛，即系唔系话冇能干啊， 系 嗰啲人唔选佢啊嘛。 就算其他嗰啲啦，你嗰啲种植嗰啲一啲都搞，公司又开， 佢哋唔会搞呢啲添啦，仲。 即系个即系有你有意从政嘅后生人，根本你都搞唔到，咁可以点？ The stranger in Canada note that I like to listen to gossip, but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hidden agendas of HK politics. Sullen Wong, 如果我知公司请唔到人，加够50%啦。工人敢值钱。Terry 扩多伦多力自民山区就有间黄金阁，系佢旁边的月扇轩。大楼早排去浪茶时，向会委员公派$100加元利时，点知无奈大楼就撤回复核。 即系啲咩为之撤回复核？ 哦，即系嗰、那个 你都知呢单嘢？ 吓、啊，逃犯条例呢单嘢啊嘛，大楼啊，佢讲 噶。哦，大楼啊 ，OK。哦，原来咁嘅。咁啊 ，Stranger in Canada， 你话中意听啲 gossip， 其实政治嗰啲 gossip 咧，我呢个台即系唔系台，即系九七廿四咧，就真系唔系太专业嘅。咁因为想听香港嗰啲 hidden agenda of Hong Kong politics 咧，你就应该听花生台啦。佢哋全部都系瞓喺嗰啲人嘅床下底嘅。系听郭文贵，唔系 Hong Kong 啊嘛，啊不过郭文贵都近来都讲 Hong Kong politics 噶，即系佢嘅 audience 系香港人嚟嘅，以我所知，即系我嘅感觉啊，就唔系大陆人噶啦已经。 Tiffany 被大家讲嘅六月九日出来表态，要睡了、 哦、好啦， 拜拜， 好得意啊！ 其实我都坚想知李卓人做过啲乜，一齐屌鸠佢。Carrots Y 熊猫混杂，请李卓人上嚟解释下嘛？凡事睇两面，唔好先入为主或受个别事件影响，再问李卓人好还是李慧琼好？两个烂苹果，咪拣个冇咁烂嚟食咯。 唉，识得咁谂咧，香港嘅民主有得救啦。但系最大问题就系争捻咗先，咁就争咗先咯。即系你叫我拣，使乜拣啊？总之争咯。我又唔会揀嗰个㗎，我係总之好撚憎囉。咁即係已经够㗎喇，对好多人嚟讲，即係发泄到个情绪，搵到一个目标去憎，咁已经个人好爽㗎喇。咁但係呢样嘢会对成个政治主要嘅生态係好大影响嘅。即係其实所有成个世界都係嘅。即係憎恨，即係譬如讲返啲老生常谈，或者一啲阿妈是女人的电影编剧啦，即是很多英雄片又好呢，其实近年都进化了。因为旧的英雄片呢，所有 superhero 打到扑街，人人都想打柒佢的嘛，咩所谓坏事做尽啦，全部都即是总之中间分明，哇啲观众就睇得开心啦咁样。咁呢嗰个Stanley 啊，佢50年代、60年代即是写呢啲咁嘅漫画就好簡單，就算龍虎門啊，即係黃玉郎咧，都係打柒呢、這個小流民嗰個叫咩啊？個歹角啊，飛妖、棍妖嗰啲，全部見佢咁撚樣衰，又光頭，打柒佢，哇，好開心啊！毒龍轉轉佢老尾咁樣，嗰啲嗰個飛妖、棍妖就係邊個？屌，拍亂咁拋書包添，因為我細個連龍虎門都唔撚睇，因為我覺得啲公仔太核突啊。咁咧老夫子又打柒嗰啲共产党嗰啲土共咁样， 打柒啲飛仔，個頭有烏蠅嗰啲咁樣。即係其實以前啲觀眾咧，好容易招呼嘅。即係總之咧，你打得越爽咧，即係等於打土豪咁樣，或者文革嘅時候又係揾啲黑五類，總之嗰啲咧嗰啲角色咧就將佢活靈活現咁樣，總之就奸就係要打柒佢。咁其實一路以嚟咧，即係古代嘅西方同埋近代。even 至到近代嘅華人嘅文化咧，都係要揾一啲好撚衰嘅人嚟爭，咁咧條氣就鋸曬啦。即係呢個同一個成個社會嘅心理係有直接關係嘅。當你生活好多壓力啦，或者當你自己好多嘢不如意啦，即係尤其是有啲人好中意即係相對自我中心咧，即係中意個所有人都就自己嘅，又或者自細到大或者公司或者啲人就慣佢，而佢往往得逞嘅。到现实的世界的时候，样都不满意，样都不能够如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用一个憎恨来平衡自己心理咯。咁呢个是人性的，咁但最奇怪呢就是去到今时今日的香港呢，竟然啲人都是这样的，即是没有变过的。即是有人话招赌派嗰啲人又是一样啦，即是读完大学屌你得8000蚊人工，你当阿刘啊咁样。即是好多人都有呢种心态呢，即是我亦都好體諒嘅，即係亦都覺得佢嬲嘅係正常嘅。不過作為一個智人咧，一、這個直立人咧，即係唔可以將呢樣嘢嚟主宰你嘅生活噶嘛，嚟主宰你個社會噶嘛。咁我講冇用噶。咁但係人未進化到就係未進化到噶啦。咁所以要加多少少努力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即係我咁樣講，有啲人就憎撚咗我噶啦。只要你只好撚叻啊，即係我話我唔係好撚叻，但係咧我都係其中。我讲呢度人，我都系其中一个人嚟嘅，我都曾经都系呢啲人嚟嘅。咁但系经历过好多痛苦底下咧，即系叫做试下尽量控制下自己。啊，咁你憎一个人嘅背后做嗰啲咩，你会憎佢咧？咁佢做嗰啲嘢系咪值得你咁憎佢咧？咁同埋，正如听嗰位好有大智慧嘅人就话啊，同李慧琼比，比乜撚嘢啊？屌，憎就够噶啦，我唔使中意，我唔使因为有个更加衰嘅而冇咁憎佢噶。咁我仲憎嗰个，憎到费事交都费事派，咁搞掂咯，解释咗噶咯，咁咪 OK 咯。系啊，火云邪神啊，噏嚟噏去噏唔出啊。咁所以咧，即系今时今日嘅 superhero 嘅戏咧，令我另眼相看嘅其中一集咧，就系、是、Marvel 嗰啲 Avenger 啦。咁咧之前咧又系打到嗰啲。奸角扑晒街啦，即係有即係联盟咁样打走嗰啲啊 ,Loki 嗰啲 friend 啦咁样。咁点知呢到下一集呢讲佢哋分裂咗喎。讲佢哋呢无端端受到襲击喎。咩人呢有咩人能够襲击到佢呢估计都估唔到喎。哈原来就係呢上次呢做大龙凤呢喺嗰、那个Detroit, 係咪 Detroit 嗰度好似唔係嗰个地方咩呀即系总之，有个场地狂捻打嘅同外星人嗰集啊，嗰、那个咩地方？即系阿施主喺嗰度学整 violin 个叫咩啊？ 唔知啊。 哦 ，Philadelphia 喺嗰度打到扑街，原来咧啲楼都冧埋，砸死咗嗰个人嘅屋企人，咁所以好伤痛底下咧，就系、是、为咗佢砸死咗屋企人咧。我真係報復咁樣，嘩嗰班人明明係幫你打走嗰啲外星人㗎喎，嗰班 Avenger 點解都有仇家呢咁樣。咁到嗰集呢已經呢開始嗰、那個關係同埋嗰個玩法呢已經係開始進化咗啦。即係 even 你係嘩成班人都係為咗地球嘅和平呢就出嚟打走啲外星人咁樣。明明你是一个即是人都赞的角色，点下一集呢是会被人整蛊的呢？是会被人复仇的呢？复仇者被复仇、哦。咁其实佢呢套戏呢就係讲出咗一啲真实嘅背后呢，究竟系咪绝对嘅好人绝对嘅坏人呢咁样。咁我觉得自从嗰套戏之后，个主流嘅美国嘅 superhero 嘅片呢就开始转变咗佢嘅套路嘅玩法啦。其实喺早喺Marvel 之前咧，由即系有个企鹅嗰套蝙蝠侠咧，即系同埋再早啲嗰套蝙蝠侠咧，已经系开始好唔受欢迎。原因就系佢好前卫，咁样讲一啲蝙蝠侠嘅 dark side 啦。 讲佢细个有啲咩嘅遭遇啦，有啲咩阴影啦咁样，嗱令到佢个性格好古灵精怪咁样，甚至乎系正邪难分嘅，自己都迷失嘅。即系其实喺近代嘅英雄片咧，已经好多教育噶啦，但系唔知点解香港就仲有招赌牌，仲有一啲人净系为咗自己嘅喜好或者自己又中唔中意咁样走去判断咗一啲嘢嚟影响到成个社会咯。咁当然个社会系咪老讽你要对负责嘅咧？咁我又认为唔系嘅。咁我始终觉得即系一个社会咩人都有咧，有啲人负责破坏，有啲人负责建造，有啲人负责食花生，亦都系整定咗嘅。咁呢个就系喺一个成个民族里面嗰、那个、那个运、那个运程就系咁样嚟咯。即系运程其实唔系讲一啲好 even 嘅嘢，个运程就系由嗰度嗰啲人自己作出嚟嘅业，或者业未必一定系坏嘅，即系好嘅业同坏嘅业就产生咗嗰班人嘅命运咯。咁所以即系我越嚟越包容嘅咁解啦。即系可能人哋屌你就包容啦，屌你伤害咗人哋，你自己唔捻知咁样。咁我都承认嘅。咁但系我仲未去到咁高嘅弹数咧，可以连嗰啲火云邪神咁样，即系或者阿修罗咁样，我都能够冚熄到佢啲火，解释得到俾佢听，我都未能够咁嘅能力。咁只可以做到咁样啦，真系 sorry。 阿温妙如法例唔系你卓人一人立法，系头要通过建制派人多势众。问题就是这样， 是啊、 市场增咗先，咁即系招土啦。沙门王老妖。When someone for one says I'm the stranger and candidate listen to different comments, but can't stand those steamers. You man fuck so take off fan pie fanners whole cup yen war. How in will you hit Hong Mao? Gong that whole do tie. See Tong you lay you do seal dim bill ming sink a yet yell dim tea to find some tongue. Gossay you lay you whole. Tiny chung came on good name and tie. Sang to bong mong to my young ye. Tom do to we dunk go to.香港人系咁，选抗疫中二病。 我头先都讲咗阿 Danny 张可能啱先嚟啦，之后大早都话即系讲咗类似嘅论述啦，就系、是、因主心态咯，即系我叫得你做呢样嘢，叫你悭$50一个礼拜喺用一间餐厅用嘅油嗰度咯，即系你悭到$50啦，但系食到啲人入晒厂嘅肚屙嘅，咁跟住咧个老细就会。可能炒撚咗个厨房啊，即係话你煮完啲嘢食令到啲人肚痛啊咁样。咁好撚憎个厨房佬啦。即係点你食撚到啲客投诉啊，但係可能係嚟自你嗰悭$50嗰啲油嘅问题咁样。咁呢个就係好 typical 嘅唔撚使负责任新手牌，就係所有责任都喺人哋嗰度啊，我点咗你做，我俾咗选票你啊，你竟然做一啲令到我损失嘅嘢咁样。咁但係成个大局并唔係咁简单咯。 阿韵女有些人很偏激睇人睇事，没有细心去婚姻，那就要神去做啦。佛山矿要份 好啦，喂，其实今日真系劲长啊，讲咗哇，当咗160多人咧，但亦都唔可以为咗160多人姑息，而继续吹落去嘅。你估我仲系17岁咩？即系17岁至30岁都系。见到舍命陪君子啦，吹到天光咁样嗰啲人嚟嘅。我最近都试过打机打到咁，好后悔，因为咧，如果你太过扯咧，你第日个人啲心神好恍惚，戆鸠鸠咁样就嘥咗一日噶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唔会同你癫噶啦。咁我亦都系继续埋个进程啦，讲两句算噶。咁全球影子政府个话题讲唔到噶啦，因为咧我都系抽下水愣下嘅啫，我就唔系太熟嘅。咁甚至乎未必中意听啦，即係讲緊 Bilderberg 嘅嘢啦。咁呢就係、是、有人头先就话有个朋友就话 CIA 嘅 funding 嚟嘅。咁但係有冇证据㗎究竟，但係冇答我，咁即係可能冇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想警察嘅 presscon 讲咗啦，喂我都差唔多讲晒要讲嘅嘢啦。咁有个额外嘅话题就係讲李卓人真係简直係 bonus 啦。咁Moon 应该瞓咗觉㗎啦，因为嗰边又再夜过香港嘅，咁所以有少少唔公平啦，佢唔可以吹到落尾，同埋佢嗰边又冇端午节假期，最大问题就系、是。 Cameron James 超就快凌晨两点 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ank you anyhow Cameron James 超加多半个钟啦 Hudland Hudland 其实前面那位狂雕李卓人个雇主是投建制疏就是咁够票过送中奖会会幸福探长拜拜 哦咁 Hudland 就误会咗佢嘅咁其实头先我位朋友狂雕李卓人呢就唔系投建制嘅佢系佢系投阿朱海迪嘅，即系只不过我同佢同一个我认同佢嘅地方咧，就系李卓人系一个即系水平唔系太高嘅议员嚟嘅，咁但系只不过佢系咯，即系但系冇理由咁样屌噶都。喂，咁啊，又要欢乐满东华例牌要鸣谢翻一啲朋友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就有阿 Derek Lee 啊，Super Chat。就排名不分多寡啦，咁啊到啊 Ultraman 啦，多谢你啦，咁啊又到啊 Keith Ho，Thank you 啦，咁啊 Timono 同埋啊 Eva Louis， 咁啊都多谢你哋，啊有 Eva Louis 呢啲又好少留言，但系又即系鼎力支持啦，好多谢啦，咁啊 Timono 都好少留言嘅而家，咁啊 Keith Ho 都少留言嘅，咁 Ultraman 咧简直系。即系成日都支持啦，无论留言啦，同埋 sponsor 啦，咁啊 Derek Lee 都系嘅。喂，咁多谢几位，同埋头先有位朋友咧就系、是、PayPal 嗰度过咗少少 sponsor 俾我吓。阿 Bell 系啦 ，Bell 啦 ，Bell 系我应该我同学嗰位啦。咁好，咁啊虽然大家好捧场，但系咧时间都唔早啦，同埋我讲咗几个钟啊，哇三个半钟啊，即系系呢一季嘅纪录嚟噶。咁啊，阿监制成日都话：喂，唔好讲咁长啦，屌人哋听 archive 嗰啲好辛苦噶，真系辛苦晒啦，真系。好，再见，下个礼拜四一定会再倾啦。咁但系当然，我而家以我呢个游击嘅状态咧，我随时我都会 live 嘅。咁啊，大家记住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同埋揿个钟咧，咁啊知道我几时 live 啦。咁原来咧，我早少少 live 咧都有都几多人嚟嘅。咁啊，多谢大家先。再见。